晨啊，6:09嘅时间啦吓，咁啊，听众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咁啊有白权好喺朝头早星期三嘅早上啊，今日咧就好多个一，咁啊11月11日啊吓，咁啊有四个一啊，都系即系我哋叫做光棍节啦，咁啊以前咧大家都会着重啲叫做光棍节啊，而家变咗 shopping day 咁样，即系购物日咁样。咁我咧就都唔会特别喺呢个时候咧就买嘢嘅，咁啊最紧要系啲咩咧？每日咧都系平平安安啊！光棍节嘅朋友咧就希望，如果佢哋想嘅，想摆脱呢一个光棍一族嘅，咁啊揾嚟咧就系自己嘅另一半嘅话咧，都祝福大家啊，可以咧就系如愿以偿。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喺星期三嘅时候，咁啊今日就唔好挂住咧就网购，嗱都要俾心机咧就系工作同埋学习啊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4至5中级度嘅水平。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权佬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喺好多时候咧都应该系相信自己好多嘢做得到，例如如果你竭尽全力嘅时候，你就唔应该担心失败。唔应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做做下嘢嘅时候，喺度谂：哎呀，如果失败咗点算呢？咁样呢度相信咧就系、我哋拥有好多嘅能量，我哋亦都要有坚持嘅心，因为坚持可以帮助我哋征服一切嘅事情。亦都要相信勇敢永远都唔会过时，系唔会 out day 嘅，亦都冇一个嘅、叫做界限，即系好似过期咁样，系唔会嘅。我哋对任何自己咧喺工作上面嘅技能，亦都咧要用好多嘅时间刻苦咁样去到锻炼，成为我哋嘅利刀利刃，帮助我哋咧就系将呢啲嘅叫做难关啊挑战咧就斩开。亦都要相信啊，我哋经常流嘅汗水其实系啲乜嘢咧？就系、是、我哋成功嘅润滑剂。成日拧转头望后面嘅人呢，其实係好难上到上去自己人生嘅高峰嘅。人呢不断向前，真係好似行山一样咁样。咁我哋呢跨过一个又一个嘅高山嘅时候呢，啊前面到底又有几多座嘅高山呢？咁样。假如你话喂，有人已经上过呢就全世界最高嘅山峰，咁但係呢又有几多个真真正正可以走完全世界所有嘅高峰呢？我哋咧都要好多事情系相信嘅，除咗头先以上所讲每一件事，我哋都要坚信不疑之外，其实讲到尾，我哋最应该相信嘅咧就系我哋自己，能够咧就为自己嘅命运好好地掌握，唔会咧就系任由咧就系其他人或者上天嘅摆布。你有几多个 percent 系相信你自己？你会唔会相信人定胜天，定系觉得唔紧要啦？所有嘢交俾上天，你到底系边一只呢？我成日都话啦，上天系会为每一个人安排佢嘅命运。如果你谂住随便嘅，佢一定会帮你安排好你嘅命运。但系当你自己刻苦，当你自己努力，同埋当你自己去到肯尝试嘅时候咧，个上天又会放手，俾你自己去闯你自己嘅世界。我当然希望我自己同埋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个个都系后者，自己掌握翻自己命运。 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由天呼死，神四海许多定气，神这些不变的真理，让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相信你、信有天，始终拥有这份。 望一望天气方面，先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以及干燥，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炎热，早晚是稍凉嘅，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六点十六分嘅时间啦。啊，如果啱啱起身嘅系家长，各位家长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我哋小朋友咧嗰个牙齿嘅健康问题。咁啊，港大医学院咧就引述翻呢一啲嘅研究数据，啊，发现咧就过半数嘅幼稚园学生都有蛀牙嘅问题嘅噃。咁但係呢有九成人呢就未有接受治疗。學院提醒啊，即使只係即係蛀咗嗰个呢係乳齿蛀牙，仍然呢有可能呢就导致感染啊深入呢一个嘅牙髓，影响呢恒齿嘅发育。咁而且呢小朋友或者会因为蛀牙嘅痛楚好难食嘢，影响咗呢个营养吸收同埋发育嘅。咁所以呢要密切留意住。啊！呢、這、一個報道咧，正正咧就講咗好多咧，就係、是、家長嘅心聲。每一個家長咧都好擔心自己小朋友嘅健康啦，牙齒當然係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會知道咧有乳齒，然後咧就會有恆齒嘅。咁啊，嗰、那個嘅數目唔同啦。咁啊，而且個作用咧，亦都可以話係不一樣。先會有乳齒嘅，有陣時咧，即係叫做蛀牙。如果蛀咗不幸咁蛀咗乳齒咧，好多家長都會諗啊，唔緊要。仲有得翻身嘅，都会抱住呢个心态，因为喺度谂啦，咁啊蛀咗乳齿啊，我再嘅恒齿生翻出嚟，搞掂咁样。好彩咧，呢个报道咧亦都话翻俾我哋听，如果乳齿蛀得犀利嘅时候，真系会影响到呢一个咧就牙髓啊吓，咁啊即系咧要特别留意住啦。啊，翻查翻呢啲资料啊，喺2001年至到2016年咧，咁啊呢啲嘅研究数据，15年之间咧，咁啊每次咧就抽查都有咧就过半数啊。5岁嘅儿童咧就患有咧就蛀牙嘅问题，有啲嘅小朋友咧就早喺3、4岁嘅时间咧已经有严重蛀牙问题啦，甚至咧就有人啊因此咧就甩牙或者生一啲叫做牙疮，影响咗咧成长嘅发展，同埋咧就影响咗佢哋健康啦。有教授就话到啦，喂，疫情期间本港嘅儿童牙科保健服务受到影响啦，咁啊学前幼儿检查亦都大减啊，相信咧会令到蛀牙嘅个案咧增加添啊。希望咧咁啊，透过唔同嘅计划咁啊，向大众咧就宣传一下蛀牙其实系可以预防嘅呢一个嘅信息啊，只要定期检查啦，及时治疗啊，就可以大大降低蛀牙咧对小朋友嘅影响噶啦。简单啲嚟讲咧，其实有阵时家长咧都有责任嘅，小朋友咧未必咧就系懂得嘅，每一次咧就食完嘢，特别咧我自己都有见过一啲家长奖励咧系一个好好训练小朋友嘅方法，但系咧就太过依赖咧就系糖果啦。咁啊，成日都话到，诶唔紧要啦，奖励佢。咁啊，啲乳齿嚟嘅啫，又抱住呢个心态。咁啊，但系咧奖励还奖励，第一 千祈唔好過分咧，就依賴一啲物質，包括咧就係糖果去到獎勵。其次咧就係就算食完糖之後咧，都盡可能咧就可以要求嘅話咧就刷牙，或者咧就攞下口，咁啊減少呢一個咧口腔入邊嘅酸性啊，或者啲糖喺度咧就積咗喺呢度，咁咧都係好緊要嘅。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可以訓練到小朋友對於咧就係牙齒蛀牙呢一個咧防範嘅意識，將佢提高嘅話咧，咁佢哋慢慢大個咗啦。咪可以擁有一棚靚嘅牙齒啦！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70%啊！Gibson 啦， 我系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21啊，睇下我呢位拍档啊，起身未先？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 哇，我 feel 到咧，你喺张床嗰度啦，好舒服喎、啊，而家 冇办法啦，呢排凉凉地， 系啊， 起身系难啲噶啦， 系啊，起身系难少少嘅，不过咧咁啊，睇住时间、啊，而家6:22啊，不过咧你都好快脆出到门口噶啦，我相信啊， 系啊，放心啦，我够晒时间可以赖一张床 添啊，系啊，巴闭你，不过我真系想问一下啦，嗱，如果你好赶时间咧，咁啊又或者朝头早起身洗面嘅时候啦，唔好话赶时间啦，即系要个人醒啊，你通常咧？因为我哋今日譬如星期三咧，我哋 KOL 有阿 Queenie， 佢化妆师嚟嘅，佢成日都同我讲咧，就话千祈唔好用暖水洗面，系啦。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一下崔杰彤，你又会唔会朝头早起身真系唔用呢个暖水洗面，系用一开水喉嗰个凉凉地嘅水洗面嘅咧？ 哦，系噶，我用冻水洗面， 系啊， 惯咗啦，已经。 冬天都会用冻水噶。 冬天都会，除非即系冻到可能得翻几度咁样啦，咁、 哦、 会开。少少暖水俾自己咯。 哦，咁真系，我成日都即系又喺度谂 Queenie 讲嗰啲嘅时候，话冻水洗面好冻喎。如果朝头早啲靓女系咪真系会冻水洗面噶？哦，而家引证 习惯嚟嘅啫，系真噶，因为嗰啲毛孔会冲大噶嘛，你攞啲热水洗，咁样扩张咗，跟住收唔翻，咁啊弊啦。 啊，系啦，咁啊扩张咗，收唔翻，咁啊弊啦。 我明转头啊嘛。 系啊，不过有阵时候我觉得咧，男士咧就可能要啱调转啊，因为我哋用冻水洗完面之后咧，啲毛孔啊收缩咗啊嘛。如果我哋朝头早要剃须嘅时候咧，咁啊啱啱相反啊嘛，咁我哋要热敷块面先至可以即系剃到须。如果唔系，除非真系用电须刨咁样咯。 喂啊，咁你唔系成块面都有须噶嘛？咁你用冻水洗面，你净系敷住你有须嗰 part 嘅啫嘛？ 你又点知啊？我剃干净咗，你唔知道，可能我好多地方都有须咧，系咪？ 成块面都系嘛？ 系啊，你唔知道我剃咗啫嘛，系咪？ 咁冇办法，有时为咗个皮肤好咧，都要忍受一下嘅。即系除咗毛孔粗大，佢可能有时啲油脂啊，因为啲水太热咧，都唔系咁好嘅。 哦，咁好啦，朝头早一阵间等你快啲醒啦，咁啊抵你靓嘅，你日日朝头早都忍到用呢个冻水洗面呢样嘢，我唔得啦，靓嘅留翻俾你啦吓。 瞓多十分钟仲靓啲啊！ 好啊，咁我就净系俾你瞓多十分钟，转头再打俾你啦吓，转头再讲个。 拜拜。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多时候我哋做人咧，都系话，守规矩啊，好紧要嘅。虽然年代唔同，我自己都会觉得咧，下下守规矩又变咗容易死板。咁啊，而家呢个年代中意灵活走位，可能因为网上边嘅发达啦，推快咗呢一个咧世界嘅进步啊，咁啊令到好多嘢嗰个尺度咧都不一样。咁但系咧，以前咧中国实在有太多嘅叫做智慧啊，其实流传到今日，甚至乎一个 IT 嘅年代咧，都一样系啱使啱用噶噃。以前孔子咧就主张一个系咩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咧，就系、是、好多事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唔会咧太过激嘅。嗱，后来咧就原来有人咧亦都提出过相关嘅问题，就问到啦，中庸之道系一个道理嚟噶。咁但系点解成日都话君子先至能够做得到中庸之道咧？小人就容易背道而驰咧？咁孔子嘅学生咧，咁门徒啊，佢嘅门徒啦，子思有一次咧就谈及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佢就话到啦，以前咧孔子的而且确咧，我嘅老师啊，就经常谈及中庸之道，其实系一个天性，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但系事实上啊，的而且确见到一啲咧就系德性比较上高嘅人咧，即系简称系君子啦，比较上容易能够达得到呢一个嘅境界。佢就话到啦，小人咧总系违背中庸之道，到底个原因系啲乜嘢咧？佢就话到啦，因为君子能够咧就系修身啊养性，能够咧就系观察每一件事嘅论点到底系边一度，时时刻刻保持住谨慎嘅，谨慎嘅人咧就容易处于一个中庸之道啦。好多时咧叫做一啲狂妄嘅人啊，佢哋唔能够咧就系修身养性，所以就达唔到呢一个位，就叫做肆无忌惮。咁啊，样样嘢肆无忌惮，太过激，胡作非为，即系完全做事冇一啲顾忌嘅话咧，其实就好容易会闯祸噶啦。所以咧，我哋有阵时都应该咧就系喺每一件事情上边处于一个中庸之道，咁样嘅话咧就会好啲啦。当有人太过激嘅时候，可能你要嗌一嗌佢，喂喂喂，中庸之道。朝早嗌醒我哋嘅系 Candy 卢巧音，立喊一世嘅旧作。 默默地学习现实态度，默默地自愿顺服听话，想我也像你，忘记梦想了吗？谁能去作假？心中难道害怕真诚地听我的告白？我要唱这句痛快的歌，我要说每句叛逆对白。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5嘅时间啦，室外气温啊低咗一度，而家21度啊，比头先啊低咗一度，咁啊相对湿度71%嘅，咁啊空气方面都系维持中级度嘅水平啦，4-5嘅。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嘅，咁啊日间渐转天晴，以及咧就干燥，其实而家咧都干干地噶啦。咁啊最高气温咧就会去到26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啊吓。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坐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一齐起身嘅，梗系有嚟自二台嘅白卷号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好啦，今天是2020年嘅11月11日，咁啊，我哋节目开头嘅时候都话过啦，今日系光棍节嚟嘅。光棍节咧系一个系一种咧就流行语啦，就以前嘅时候咧就话光棍。即系意思就系话到咧，一班咧就单身嘅人，单身啊？点解咧？好似一个一字咁样，系咪1111咁啊？光棍节啊，源于咧就系呢一日咧，真系有四个阿拉伯数字一啊，望起上嚟咧就好似四个滑碌碌嘅棍子一样，咁啊，所以叫光棍节。好啦，咁啊，光棍节咧，咁啊，亦都有英文叫 Single Day 喎，都系咧就直译啦吓。咁啊，光棍节个起源你又知唔知咧？原来光棍节咧，咁啊，虽然就冇一个好确定佢嘅来源，不过咧，好多人咧都会断定咗佢系出自一个出自校园嘅，并且通过咧真系叫新媒体嘅字眼啊，通过咧就系网络等等嘅媒介去到传播扩散开去。咁啊，由一间学校咁啊，慢慢传播开去，咁啊就将光棍节，咁啊11月11日光棍节呢一个嘅说话咧，呢一个认知咧就广传开去啦。咁啊，而家亦都越嚟越多人咧特登选择喺光棍节嗰度结婚嘅，咁啊有一个特别大嘅意思，就是我要摆脱呢个光棍啊。咁另外一方面嘅话，男士嘅希望揾一个容易啲记嘅日子啦。如果你话，结婚周年纪念你都唔记得嘅，咁啊要搣屁股噶啦。咁如果你话揾光棍节嘅时候，喂，梗系容易记啦。每一年啊，即系媒体咧都会大肆铺张，话光棍节啊，11月11日啊嚟紧，系咪？好啦，不过改下咧，就变咗光棍节之外咧，咁啊好似即系为咗俾一班光棍啊单身嘅人士咧，可以咧就系消费，咁所以咧亦都变咗咧，好似一个大型嘅 shopping day 咁啊。咁啊，今年咧就更加特别啦。譬如内地方面嘅策略就系11月1日嗰一阵时第一波一个嘅shopping 嘅 period 啦。咁啊，而家有第二阵啦，就系呢一个咧，就系11月11日咧，亦都系第二次啊。哇，可以咧就催谷呢一个销情嘅一样嘢。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变咗呢一个嘅购物日啦。好啦，呢个学校咧系源于边度嘅咧？就系南京嘅南京嘅一间高校，就话到佢哋咧由呢个光棍节嘅起源噶。到今时今日，社会上咧就广泛应用啦。除咗咧系内地方面啊，将11月11日啊呢个光棍节咧就认定咗系一个超级购物日之外咧，其实唔同地方都一样系嘅。嗱，我哋咧就将呢两个字咧，即系十一啦，咁啊呢两个一字咧就变咗做好似一个光头嘅人，一个棍咁样啦，企咗喺度。咁所以咧，11月11日咧，光棍节。但系如果你譬如讲翻日本啊，日本咧佢哋都有啲嘅叫做平假名嘅，咁啊 R E U L 个 E 字咧，其实咧远望起上嚟咧， 都有好似两个一字拼合埋嚟咁样。咁所以咧喺十一月嘅时候咧，咁佢哋更加会有一个咧叫做 Enoki 日文咁读，意思即系话咧系好日咁讲。哇，咁啊好啦。整个十一月呢，原来对他们来讲呢都是好日来的。由十一月一号的好姿势日啊，即是我们摆的 pose 啦，直至到呢可能譬如十一月五号啊，好男日啊，十一月七号有好女日啊，跟住十一月九号有好的靴日啊，然后呢十一月十一号呢就被称之为呢是最好日啦。咁因为呢个好字呢有两个嘛，咁就变咗系好好日啊，咁所以咧喺佢哋嚟讲，今日咧绝对系一天嘅 good luck day 嚟嘅。除此之外啦，咁啊佢哋亦都见到内地方面咧喺光棍节嘅一啲购物嘅销情咁好啦，所以佢哋亦都咧就系将呢一个咧超级好日，即系 Enoki 呢个超级好日咧就变成咗咧又系 shopping day。所以咧就除咗內地之外啦，或者全世界，原來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將十一月十一號咧慢慢變成咧就係一個咧就超級嘅購物日。唔知道你今天啊會係想擺脱單身多啲啊，定還是咧係想快啲揾翻個人啊可以擺脱呢個光棍，定係超級 shopping 咧咁樣？我自己咧就已經有家庭啦，咁啊光棍或者單身咧就已經脱離咗好耐噶啦。但 shopping 咧就唔好啦，如果要 shop 嘅話，留翻俾屋企人，等佢哋慢慢幫我 shop 埋啦嚇。我时话点解会变咗 shopping day 呢？因为单身嘅人咧冇乜钱吓、啊、可以揈啊，唔系冇乜钱，系冇乜位可以揈钱，所以咪俾佢哋揈钱咯。最初我竟义无端的心碎，讲不出为何相处得更多，更清楚你是我所寻那首歌，能共你。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开，知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全赖你温馨眼泪，来让我找到我。喜欢你是你，同你最多。喜欢我是我。属于我，喜欢你是你，永不会找到多一个，前路要与你共同踏过。好啦，六点四十二分嘅时间啊，搵嚟一首歌曲嘅《喜欢你是你》，希望大家都可以摆脱光棍一族啦。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听听阿崔杰同系咪醒晒先？早晨啊！ 早晨啊，醒晒啦！ 咦，真系醒晒，系咪用咗冻水洗面呢？ 梗系啦！ 哦，真系好嘢喎、啊，呢样嘢真系不得不佩服呢啲美女，抵你靓女啊吓！ 喂，冇噶，习惯啊嘛， 习惯啊嘛，系啦。不过头先讲开咧，今日十一月十一号咧，咪光棍节嘅，咁而家变咗做 shopping day 啦。我啊想问一下啦，喂，你有冇啲平时即系想买嘅嘢会特别喺呢个时间咧大量入货嘅咧？ 我调翻转， 哦，调翻转啊！ 系啊，即系譬如平时我都会即系去买嘢咁啦，算啦，我就会避开呢个日子咯。因为嗱，如果你网上买嘢咧，好多时可能因为太多人同时间买咧，佢出货又冇咁快啦，运输又冇咁快啦。我应该记得我试过有一年咧，我喺网上面又系呢啲日子买嘢，因为佢有优惠噶嘛，即系话唉，趁住呢个期间买嘢，唔知买一送一，定系平几多咁咪贪平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咧，成个月都未送到嚟。 哇！ 係啊，要等好耐啊！即係我啲心急人嚟噶嘛，所以我就寧願，哎，算啦。如果真係呢一排特別有啲嘢想買嘅話咧，我就一係就早啲寄咗嚟先，一係就過咗呢一排，等佢個倉啊，等佢啲運輸冇咁繁忙嘅時候咧，先至買咯。 哦，但係我本身咧就唔係一個非常之喺非常之好喺呢個網上面買嘢嘅人，即係耐唔耐一兩單嗰啲嚟嘅啫。但係譬如呢啲咁嘅日子，係咪真係平好多嘅咧？ 可以平好多嘅都，但係好似要搶咯，因為我咧都冇十分之留意，因為我都係自己想買咩，咁我就上去買啦。即係我又唔會見佢，咦減價抵喎，咁我就買啲自己冇用嘅嘢噶嘛。咁所以我都冇特別好留意，但係都係即係每樣嘢有少少平咁樣咯。 因為我見有啲人咧，特別睇嗰啲內地嗰啲報道咧，佢哋話原來喺呢個時候，佢哋更加咧會買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即係一用咧。是可能用幾萬蚊嘅，佢哋買嗰啲係咩咧？譬如廁紙啊，即係去到呢啲位咧，佢哋都會大量入貨，因為佢話越買得多就越平嘛。 哦，咁可能即係個平台真係佢哋會方便啲咯。 可能係咯。 我哋咁遠都要運費㗎，冇人運錢落嚟㗎嘛。 係啦，咁我哋都係買啲自己想買嘅嘢就算數啦，就唔好因為特別喺呢啲日子係咁搶貨啊。 是啊，不过有时候即譬如我最近有买到嘢啦，都会帮朋友搭单一次过买埋咯，咁啊悭埋啲运费嘛。 哦，啱啊，呢招啊好多人都用噶啦，最紧要咩？我哋即系远啲嘛，悭得一蚊就得一蚊啊嘛。 自制双十一啊，呢个 梗系啦，个个算死草啊呢度。好啦， 悭俭好嘢嘅， 悭俭系一个美德嚟嘅，啱啊。好啦，转头七点半见你啦吓，转头 再 讲过。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职场 KOL 入边啊，先邀请咗我哋今天嘅嘉宾啊，吓，咁啊，有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啊，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冇错，我记得咁啊，上次咧就讲咗即系踏入秋冬啦，咁啊都有好多皮肤上突然之间突如其来嘅问题嘅，仲有啲咩？其实我哋有机会会见到噶。 你會見到啲暗粒啦， 暗粒 係啦，暗粒就突然之間可能下巴或者你咧面頰呢兩個位置咧特別犀利嘅，即係會起咗啲暗粒，但係你又唔係好似暗瘡嗰啲會有龍頭可以擠到佢嘅喎，但係佢就一粒粒浮起突起嘅，有啲嚴重啲嘅話咧，即係太乾嘅話咧，會有一點點水泡走出嚟，咁呢啲都係因為轉天氣導致你個皮膚敏感而造成嘅。咁其實呢個時候咧，除咗上次我應該提過話千祈唔好攞熱水洗面啊咁樣啦，咁大家都千祈唔好攞隻手去多手拗佢，咁另外就係、是。遇到啲呢个皮肤嘅时候咧，你哋亦都咧嗰段期间敏感嘅期间咧，就唔好攞化妆棉啦。平时可能会攞化妆棉倒啲爽肤水或者保湿水落个化妆棉度，跟住就落嚟抹嘅。咁我哋咧就千祈唔好抹咯。咁我哋用翻一个拍打嘅方式啦，倒翻喺掌心度咧、 哦，拍块面 啊，系啦，就拍拍拍，等啲水分可以入到去咯，就千祈唔好抹，一抹咧刺激到佢个表皮咧，咁你 其实拍同抹有咩分别？我真系唔明白，而家听完之后都 嗱，因为平常咧我哋抹嘅时候，夏天咧我就好。建議大家抹嘅，因為你一抹嘅時候咧，除咗你可以做到一個提升嘅作用啦，咁你亦都可以咧抹翻你嗰啲角質層出嚟，即係嗰啲老化角質， 死皮啦， 係啦，死皮走出嚟，咁你就可以抹乾淨。有陣時抹完之後，你會發現嗰塊化妝棉係有啲黃黃灰灰，就算你落妝落得好乾淨都好，都仲有呢啲嘅，咁佢就可以幫你帶走啲皮屑啦，咁樣咯。咁但係因為你係敏感緊嘅時候，你當你做呢個動作，其實會。令到皮肤更加痕痒、所以就不建议大家用化妆棉去抹啦，咁亦都会建议大家用翻即系拍打的方式就最吸收噶啦， 最吸收，我就好似直接将嗰啲精华打入去你个皮肤入边就俾你吸收咁样， 系啦，冇错啦，同埋停止啦，唔好做住啲高能量嘅 facial。 高能量嘅运动，我听高能量嘅 facial 嘅定义系点咧？ 高能量嘅 facial 就系咧一啲用啲高能量嘅机啦。 哦，咩激光？ 係啦，激光啊，high flow 啊，或者即係總之令到你提升嗰啲有熱能嘅，打落去塊面會有少少微刺痛嘅痛楚嗰啲機，就暫時停一停佢啦。 嗯， 因為呢啲機會刺激到你個皮膚咧，就越搞越黃。 係，即係踏入秋冬咧，仍然有好多朋友佢需要翻工嘅。 係， 咁佢面對住例如咁講啦，我個皮膚真係發覺喂佢。曳曳到咧，真係啲一粒粒好犀利喎！咁佢仲化唔化到妝㗎？ 都可以，不過喺化妝之前，我都暫時停一停先啦，都係嗰句。咁你一樣都要搽翻防曬嘅。咁我就會建議大家，如果真係好似頭先以上，你有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咧，就揾一啲咧消炎嘅保濕面膜。 嗯， 咁佢咧 有 嘅。 周街都有嘅，唔 系 话好特别嘅， 唔难揾嘅 common 嘢嚟嘅 ，common 嘢嚟嘅。咁啊，专系货真系转天气嘅时候啦，去你有炎症嘅时候咧，你就有个消炎嘅作用咯。 消炎嘅面膜噶，喂，如果譬如男士剃须剃损咗，咁消炎面膜 可以冇问题， 都可以噶。 系啦，有个消炎，咁佢其实佢个作用系帮你咧揿低你嗰啲粒粒。 哦，系啊，因为 将佢 少炎症啊嘛， 系啊，咁同埋因为都系因为缺水，缺水你先至会有啲咁嘅反应走出嚟，咁就系有少少炎症嘅时候咧，就写住消炎啊， 即系面部吊盐水。塊面吊鹽水，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係啦，俾佢充足嘅水分先咯。係啊，咁就唔好用啲咁油嘅嘢啦。係啦，唔好用即係一定係一啲玻尿酸嘅精華，咁嗰啲都係會幫你咧，令到個皮膚有個保濕同埋鎮靜作用嘅。咁或者亦都有冇聽過有一啲叫做積雪草啊？ 咩啊？ 最 積雪草啊？ 係啊，積雪草 咩嚟嘅藥材嚟㗎？咪即雪草 一啲草嘅植物嚟 啊！哦， 系啦系啦啦， 抗治藥材嘅咩？ 因為近期都好興呢一啲係幫你修復啊， 斷兩斷兩賣㗎， 斷兩即係已經製造咗嗰個 product 出嚟，咁佢有呢個成分。 但佢係咩嚟㗎？呢個雪積草啊？ 積雪草 啊！積雪草 係啊，係啲草嘅， 真係草嚟嘅， 應該係草嗰啲提煉，即係一啲植物咁提煉咗一啲精華，或者提煉咗一啲面，即係去做咗啲面膜，將咗啲精華輸入咗注入咗個面膜度，咁你敷，咁亦都係有個修復作用。 好啦，咁今日講住咁多先，即係都講咗好多咧，就係轉天氣啊，即係應付皮膚高嘅辦法，有個好皮膚先可以化個靚妝嘅。 冇錯， 唔該曬 Queenie。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嘅时间六点五十二分啦，再望望天气先。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系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下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咧系稍凉嘅。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好啦 ，coffee time 嘅时间咧。又揭一揭咯，食环署咧咁啊公布啦，农历年宵嘅市场啊，咁啊将会咧就喺明年嘅2月6号至到咧就系12号，一连七日咧就喺15个嘅地点嗰度举行嘅，咁啊就全港有15个地方啦，系咪？总共咧就设有1021个嘅湿货摊位，嗱不设呢个干货。以及咧就係快餐嘅攤位，可能咧之前亦都有留意到噶啦嚇。咁啊，食環署咧就將喺下個星期二啦，即係17号嘅時候啊，開始咧就會公開競投呢個攤位噶啦。咁啊，競投底價咧就凍結嘅，由320蚊啊，至到咧就係5440蚊嘅。啊，不過佢哋亦都表示，咁啊，因應住呢個新型嘅肺炎疫情啦。以及咧就係舒緩啊年宵市場人多擠迫嘅問題，有必要咧就調整年宵市場嘅規模。咁啊，如果你都諗住咧係今年啊喺年宵市場嗰度咧就睇下有冇辦法咧就賺翻少少錢翻嚟嘅，或者投入一下嘅，咁啊亦都要留意住啦。嗱，佢哋咧只係會提供面積較大嘅濕貨攤位，咁啊集中咧就銷售年花。用以咧就配合啊，即係銷售年花嘅運作需要。咁啊好多人咧就會諗住。 除了入面找下钱之外，找下零用钱都有的。譬如有些学校呢，他们更加呢就是喜欢呢好像做 project 这样的，就叫一班的学生啊在年宵那里呢一啲嘅位置嗰度，咁大家夾錢，然後咧就當一個 project 咁樣去到做，由去到揾 product 啦，去到銷售啦、促銷啦，甚至乎咧埋單結算，啊到底整個嘅營運係點樣？咁啊從一個咧就年宵攤位入邊咧，就俾佢哋喺叫做課外嘅地方都可以好好學習，咁啊讀一啲譬如係經濟啊、市場策略嘅學生咧，可能咧年宵本身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幾好嘅實戰嘅戰場嚟嘅，因為本身嘅花費唔需要太多，咁啊亦都咧就係好多嘅同學夾埋一齊啦，可以分享大家嘅經驗，亦都咧就係可以共同咧就係諗一啲唔同嘅計仔啊，睇下咧喺呢個市場方面用唔用得着。啊，話咗啦，今次嘅呢一個濕貨攤位啦，集中啊。都是会销售年花，用以配合就是销售年花的运作需要。另外由于叫做脱下口罩进食就会增加这个病毒的传播风险，没错，是会增加的。故此今次就是不设这个快餐的摊位的。食环署亦都指出啊，需要咧就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会系扩阔翻呢一个咧就公共嘅通道，因为以往嘅经验都话俾我哋知道，有阵时一人多咧，哇条路咧系真系会几窄嘅，水泄不通啊吓。咁啊，佢哋就唔系好想咧就咁逼得咁犀利，佢哋希望可以舒缓到呢个挤迫嘅情况，咁啊减少密集嘅近距离接触，但系同一时间亦都希望咧可以继续办呢一个年宵噶。食环署亦都会喺年宵市场咧就实施一系列嘅防疫措施嘅，包括要求咧就入场人士。进场之前咧，当然啦，而家好惯噶啦，量体温，同埋咧就戴住呢一个嘅口罩。啊，档主亦都需要咧喺佢哋嘅摊位嗰度提供咧就消毒嘅搓手液咧，去到俾顾客咧去到用嘅。亦都咧要提供工作人员嘅联络清单，咁啊以准备啊，万一咧出现确诊个案嘅时间咧，就有一个医学嘅追踪啊吓。好啦，港岛、离岛以及九龙咧都有六个嘅年宵市场，包括喺边咧？咁啊，当然系铜锣湾嘅维园啦、深水埗花墟公园，咁啊等等咧，就总共有395个嘅摊位噶。嗱，维多利亚公园啊，年宵市场摊位嘅镜头就会喺17号以及咧18号喺荔枝角嘅政府合署2楼礼堂嗰度举行嘅。好啦，新界方面啦，咁啊新界咧就有9个嘅年宵市场嘅，包括咧系大家好熟悉嘅荃湾沙咀道游乐场等等啦，亦都会提供626个嘅摊位。不过咧，有一样嘢要密切留意住啊吓。咁啊，食环署亦都话到会继续密切留意咧，就系呢个疫情嘅发展噶。咁啊，调整年宵市场嘅安排噶。咁啊，喺年宵市场举行之前，大概一个月啦，啊，公布翻咧就系各个嘅花市实行呢一个社交距离嘅措施指引嘅。咁呢一样嘢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啊，不排除咧。咁啊，整年嘅年宵市場嘅規模咧，可能會如果係有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惡化嘅情況咧，係有機會咧係會取消去到舉辦嘅。咁所以咧就特登哇揾翻呢個消息出嚟咧，就等一啲例如今年諗住咧就係競投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翻啊。如果今年嗰個嘅風險自己真係競投嘅，會去到邊一度咧？有啲咩要注意咧？會唔會冇咗啲叫做小食檔啊？少咗人流咧？會唔會嗰、那個突然之間取消又會有呢個風險呢？咁大家就要自己去到考量一下啦。 太無畏，在終點抱着吉他沿樓梯，如獅子畫的拉扯便奏出宏偉，從高音到低音劃破不捨一切，狂放的衝勵切莫懼，誰高過位直覺鬼月無稽，才單下那些離地萬尺的流泥，從不知道心中有聲音要響起那種壯麗，在最後時代壯烈奏着誰的歌，盛世竟已散著時光，要惜這天空的粉碎年華逝去，誰沒有痛苦過，和上帝擦亮這節言痛楚，當世代無惧這一幕，歡迎到處天合地裂一起拉響這最後和宴，他絕了唯一倒米便折腰舞埋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Boys 嘅歌曲嘅最后的摇滚啊，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啦。我转头咧会分路广播嘅，沈君第一次会留翻喺边度啊？梗系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点钟啦。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互动应用程式以电子方式记录市民出行习惯，令卫生防护中心的追踪更加有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现时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强烈热带风暴环高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早上7点，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13集教师填紧啦， 劲！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马费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理想党。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防火安全知识第一条，请一口气讲出易燃物品。 油漆天拿水重接油胶黏剂酒精啊。 第二条，一口气讲出易燃 烟头烧焊主立青易时咧。 第三条，请一口气讲出防火措施。 定期做防火演习搞掂。 咁简单，都系一口气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 Tony 嘅神希。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D D。 早晨啊，钟哥、小白。 早晨 ，D D。 点啊点啊，今日有啲咩嘅交通消息先？ 都系同大家讲下龙尾啦。今朝早比较特别少少咧，就系将军澳咧车龙今朝就比较长啊，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平时就去到运动场噶啦，咁好似钟哥咁讲咯，争一分钟就争好远。 系啊，真系争好远啊。 系啦，咁啊将军澳就出观塘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啦，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民村，狮隧出九龙都有车龙啊，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少沥完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 山，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涌灯位一段咧，慢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嗯，咁每一日咧都系咧，即系成日话诶讲好多次咧，早一分钟就系即系少啲车，迟一分钟多好多车咁样啊。咁但系咧，有时候你永远估计唔到噶。 系， 咁譬如话隧道咧，我成日拗晒头，你冇办法捉到佢几时塞车，几时唔塞车嗰个时段嘅。 嗯， 嗱，成日都话如果而家朝早啊，我讲夜晚为例嘅，夜晚有一段时间红隧咧。成日都唔係太塞嘅，你知唔知幾多點啊？ 十一點幾啊？ 唔係夜晚，夜晚十一點幾可能會塞喎。 係 七點零鐘，有少少時間係唔塞車嘅。 呢、這個我都有啲經驗啊、嗯。試過有一次喺港島嗰邊咧，就即係諗住過紅隧翻嚟九龍啦、嗯。我諗住，唉呢段時間都係塞爆噶啦，真係、哦、可能七點幾八點嗰段時間，咦？又冇理由， 突然之間有少少時間係唔塞嘅。 嗯，我嘅估計咧、嗯，就係、是、應該咧，例如你係紅隧告示打道過海，啱唔啱先？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應該中途華潤大廈有交通意外截停嗰啲車，俾、哦、其他第二條路入嗰啲車咧就都暢順，因為好多時都係咁嘅。 係嘛？ 唔通真係咁樣突破萬牆？ 真係係嘅嗱，好似你咁講啦，大埔公路出九龍咧，咪朝朝近沙田市廣場擠塞嘅，就塞到好遠。但係如果吐露港有公路咧，就截停曬啲車咧，大埔公路就好暢順嘅。 哦。 系、哦、啦，我觉得如果你话红隧唔塞，我觉得呢个理由大啲、 嗯， 我自己感觉啫。 因为佢间唔中咧都会有一段少少嘅时间，咦咁畅， 系啊系啊系啊，我会觉得系自己 lucky 嘅其实， 系、啊、可能中间有嘢阻咗啲车上唔到前面啊。 所以咧，每逢嗰啲时间，如果又咁啱又要过海咧，咁、嗯、我就会用呢、這、一、個啊、即系又行，不试下行红隧先啦，应该唔塞。啊、不过而家我有第二个方法过海咧，就会更加方便啦。我直头泊架车喺九龙、 哦， 我转港铁 系。 哦、 然後去到做曬香港所有嘅嘢，搭翻港鐵去九龍攞翻架車。 係， 因為我住九龍區啊嘛。 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因為一定唔需要面對紅隧塞車。 我同你講啊，如果我晏晝時分要過海咧、嗯，我係必定用呢個方法嘅。 係 點解咧？因為我計落條數，我塞車嘅時間啊，我都可以做曬我所有嘅嘢做兩次啊。咁所以我情願係咁樣。 講完英明喎，咁講係咪？但係我都有個 tips， 紅隧咧，因為我翻朝頭早依家到一點半啦。到十二到一點鐘 lunch hour 咧，咁就係紅隧九龍入口就好少車龍啊！真係即係淨係理工灣位多車啫、 嗯， 就冇車龍噶。嗱、嗯，如果大家咧想過海嘅話咧，一點鐘啦 lunch hour 過就冇塞車嘅。 係啊，我今日試下啊，今日唔使試啦，今日我唔過海。好唔該曬啲啲， 唔該啲啲。咁啊，天氣方面又話 O 喺出邊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伯，早晨钟哥，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啊！我听到你嗰个过红隧攻略咧，我都要用纸笔抄低啊！啊，非常有见地啊，同埋咧非常获益良多啊！吓，估计咧身边旁边嘅听众咧都学到嘢啦。咁啊，不过咁究竟时间夹唔夹得到你先？咁你明明可能喂十二点要过海、啊，咁啊但系一点先唔得车，咁你都真系要用唔同嘅方法，譬如头先钟哥嘅方法啦，就 系 将架车咧泊翻九龙嗰度啊， 过 搭港铁系啦，就会便捷一啲，方便一啲啦。喂，今朝咧又相对方便啲、啊，即系褛件薄薄嘅风褛咧就可以翻到工。点解咧？因为相对嘅温度咧，体感嘅温度咧啊又暖翻啲、啊，可能咧太阳已经出咗嚟啦。琴日咧就阴阴天啊，所以咧就有種咧啊涼風陣陣嘅感覺啊，或者唔止涼風添，直情陰風陣陣嘅感覺添啊！ 喂，歐啊，係你咪著咗羽絨啊？你點會覺得暖咗啊？喂，嗱，而家嘅温度係21度喎、啊。 系哦，但系今日真系可能个太阳啱啱照住， 系啊， 香港电台 个太阳个太阳啱啱照到啊，但个太阳未照到个温度计， 即系局部地区性太阳照住你 咁样啊，就系、是、咁 样。要、哦，可能系咁嘅情况。嗱，望喺天空咧，都真系成大个太阳咧夹咗出嚟噶啦。咁啊，云又唔多，所以咧，都系阳光普照嘅一日嚟嘅。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高嘅。不过咧，望喺天空咧，除咗冇云之外咧，就多咗啲烟霞咁样，唔知喺嗰个。呼吸道啊，嗰啲空气质素嗰度，迟啲有冇机会可以反映得到，同埋讲到俾听众听啦。今日嘅情况咧，其实都几舒服嘅。咁啊，等车嘅学生哥啦，以至咧陪啲学生哥翻学嘅家长朋友咧，其实都充满活力咁样啊，同过往嘅星期三有啲唔同。通常咧一个礼拜去到星期三咧，就大家都有啲攰啊，有啲倦容咁样。哇、啊，今日唔系好似好有活力咁样，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又系咪充满活力咧？ 好啊，嗱，阿欧，你讲住咁多先，阵间你正话讲到咧，学生哥同啲家长们翻学咧，你阵间翻嚟我哋时候，我一齐讲个，我讲一个经验俾你听啊，关于啲学生哥翻学嘅嘢啊。 好啊， 好，一齐听下先。好，唔该晒。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啊干燥，最高气温啊大概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啊，星期四天晴都系干燥噶，早晚啊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去到星期六日啦，周末期间咧亦都有一两阵雨噶。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啊。咁啊，头先阿 O 都话个出边咧可能有少少烟霞咁样，系咩嚟嘅咧？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诗。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嚟到中医药保健嘅环节啦，请嚟注册中医师陈佩诗医师 Terry， 早晨啊， 系早晨啊，各位。 我知道咧，好多女士咧，对于自己嗰啲嘅周期性，即系月经咧，都可能会有啲不适啊，或者有啲担忧，因为咧，毕竟自己都唔系医生，亦都唔系专业人士啦，有时咧都判断唔到点样为之一个正常嘅月经咧吓。 正常嘅月经咧，其实28日嘅，咩叫28日咧？由嚟月经嘅第一日。我哋就叫 day one 啦，就第一日啦。嗱，举个例啦，我哋10月1日嚟月经嘅话咧，下一次嚟月经咧，正常嚟讲28日一个周期就系10月29日啦。 嗯哼， 系啦，咁我哋咁样计咧，就系28日一个周期啦。呢、这个就系正常嘅月经周期。 嗯， 好啦，咁嚟月经要嚟几多日先啱咧？咁正常月经就系5至7日嘅。咁、啊，通常就系头2-3日量比较多啦。咁啊，你知唔知正常嘅月经量有几多咧？ 我真系衡量唔到。 系啦，其实咧就系50至80ml 嘅。 系嗱，咁即系夹埋晒咁多日啦。 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咧，大家唔会知道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去衡量我哋个月经量系点样咧？嗱，头2-3日嚟讲咧，一般咧用到咧4-5塊卫生巾而比较冧嘅，咁我哋叫做正常嘅量啦。咁如果第3日，当然啦。其他嘅日子啦，4-5日到啦，咁就會比較量少啲嘅。咁呢啲都可以接受，最緊要頭2-3日個量係足夠。咁而咧月經嚟講咧，都要比較液體啊，比較好。咁有好多朋友可能，哎呀，我見到好多豬紅啊，咁血塊啊呢一啲，嗱呢一啲都已經係冇咁好嘅月經嚟噶啦。正常嚟講咧，應該係液體嘅。 係嗱，咁我頭先講咗個正常經期嘅標準啦，咁唔係即係話如果違反咗頭先嗰啲標準，就屬於係唔正常咧？ 係啦，喺中醫角度咧係幾嚴格嘅。其實頭先嗰個就係一個正常。月经咁，如果我哋哎呀嚟月经嘅时间咧，哎呀觉得有啲痛、哦，或者个量真系偏少、哦，咁呢一个咧都系唔正常嘅月经啊。我都试过有好搞笑，就系、是、有个病人嚟到咧就话，哎呀我月经咧我好唔正常啊，我唔痛噶，我知道痛先正常噶， 系嘅咩？应该唔系噶嘛？ 系啦，因为佢话个个朋友都嚟 M 嚟月经嘅时候痛咁样，咁其实咧月经系一个正常生理嚟噶，所以痛咧系唔正常噶。咁常见即系点解会痛咧？ 系咯，痛嘅好似都占多数，即系周边嘅朋友都。多数话自己系会有啲不适嘅症状咯， 痛经真系几紧要啦，几常见嘅情况啦。咁好多时咧，点样舒缓？系咪揽住暖水袋啊？ 都见到有呢啲情况，或者系食止痛饼咯，更加多嘅就系、 是。食止痛饼就比较惨啲，食完之后下一次都会痛， 系咯，好似恶性循环咁样。 系啦，我哋谂下用啲咩中医方法可以帮到手啦。 好啊， 因为咧我哋你常见可能见到有啲朋友话，哎呀我揽住个暖水袋啦，热敷下会舒服啲。嗱，你热敷啊舒服啲咧，即代表入边比较冻啦，即等于你冻你着件衫，你觉得舒服啲啊嘛。咁我哋所谓就系宫寒啦。咁點解造成宮寒呢？梗係平日飲食唔檢點啊，最重要啦。 哦， 成日食生冷凍嘢啊、雪糕啊呢一啲嘢啦。咁尤其是咧，我哋又話，我飲水咁點咧？最好都係暖水，入口嗰係要暖，咁會比較好。因為我哋正常體温咧，其實係36度至37度。咁你室温都25度啦，咁所以其實咧都係比較凍嗰啲噶啦，咁係最好飲暖水。咁嚟月經嘅時間咧，如果你話，哎呀我真係好痛喎、啊，咁點咧？咁樣熱敷啦，熱敷話攞啲暖包啦，暖個肚仔啦，呢個第一啦。咁第二樣咧，其實咧最好咧可以飲姜茶嘅。又或者咧真係唔得咧。落下面买杯热朱古力都可以顶一阵嘅， 系咪因为佢甜啊？定系还是有啲咩一脉相通嘅地方？我谂跟姜茶同热朱古力系因为佢热。 朱古力其实入面有少少成分咧，都系可以缓解到痛楚嘅。不过咧，真系好轻微嘅啫，即系又唔好谂住我好痛嘅时候，10级痛嘅时候 就饮10杯朱古力咁啊。咁就唔得嘅， 咁啊唔得嘅。咁其实平时嗰个做法都好紧要噶。我试过咧，有个20几岁嘅妹妹啦，对于我嚟讲系妹妹啦，咁样。咁有一次咧喺诊所下面撞到佢，跟住佢就话：哎呀，我唔使嚟见你啦。哇，好好啊。 佢話我聽你話咧，唔飲凍嘢，唔食凍嘢咧，我真係完全唔痛啦咁樣。 咁、哦、所以如果年青嘅話咧，我哋食嘅嘢即係佢食唔食生冷凍嘢，咁好容易去走咗咧嗰種身體個寒咧，咁已經冇咁痛噶啦。咁同埋咧，我哋點解會有血塊咧？嚟諗下，幻想下個子宮好似個雪櫃好凍咁樣，啲、血咧啲經血落到嚟會點樣啊？結咗一塊塊咯，咁、樣一嚿嚿咯。咁所以呢就係血塊啦。咁當個血塊要排出嚟，梗係會痛啦。咁、所以咧，我哋最好就避免咧個肚仔凍啊。咁、我哋保暖係好重要嘅。咁另一方面咧，如果喺中藥嗰個點樣處理咧？當然醫師就會根據我哋嘅體質去處理啦。咁、一般嚟講咧，就係、我哋要暖翻個肚啦。然後咧，因為入邊有血塊嘅話，就會開啲護血化瘀嘅中藥。係啦。咁而食藥嘅時候咧，有啲病人咧我咧啱啱嚟完月經啦，我知道咧月經嘅時間咧唔可以睇中醫㗎，咁樣 係咪㗎？真係。 咁其實咧月經嘅期間，其實唔同嘅時間都可以睇到中醫，因為我哋喺身體啦，即係月經嘅唔同嘅週期嘅時間咧，其實咧用嘅藥咧都有啲唔同嘅。例如我哋嚟月經嘅時間咧，我哋就會注重咧護血化瘀啦，將啲唔要嘅嘢排出嚟啦。咁而咧月經後咧，喂，因為咧好似個杯咁樣，啲水倒曬出嚟啦，我哋咧就要補腎啊、填精啊、補翻個身體。咁、所以呢個就一般咧，我哋咧處理月經嗰個做法嚟嘅。咁如果再加埋其他嘅情況啦，譬如即係月經痛得好緊要啊，即係個人真係好寒、又或者有啲人咧嚟月經嘅時間會肚屙㗎，咁呢、就會係脾虛有濕。咁我哋咧就會中醫師咧就會根據身體唔同嘅情況咧，就再作出處理啦。 明白曬啦。咁我今朝早咧可能會對於女士們咧就有用啲啊。咁如果你都遇上呢一啲嘅問題嘅話咧，都絕對鼓勵你去揾翻你自己相熟啦，或者係一啲可靠嘅註冊中醫師啦，去睇一睇專業嘅意見，然之後睇下會唔會可以有啲方法調理同埋解決你嘅問題咯。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陳佩斯，我哋下次再傾過啦，拜拜。 若不跟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出声音安抚壮吧。 早上7:21啊，咁啊，而家21度啊，喺咁啱喎，21分啊，21度啊，吓，咁啊，一首嘅歌曲嚟自 Rubberband 嘅《每度微笑》。 我系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点啊，小白？点啊，哦， 早晨啊，钟哥， 呢个行程几好啊？点啊？ 系啊， 点啊？ 点啊？冇乜点啊？头先咧，钟哥咧就喺小弟报天气嘅时候咧，就抛下一个命题， 阵间会跟住讲。不过啱啱咧，突然间俾阿小白就话讲嗰句扯开咗少少咧， 咩事？ 就话佢话咩啊？咁啱嘅21度，而家21分，21度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有冇留意咧？你自己望，譬如望时间啊，你间唔中，你永诶唔系间唔中，譬如你望时间咧。你成日都會望到一個特定嘅時間嘅， 啊有 嗰個時間突然間望望，又係 除咗呢個之外咧，我經常都會見到，例如手機插電，我經常都會見到嗰個 percentage 咧。 就係嗰個，例如55咁樣，成日都撞到55 喎。嗱，譬如54你唔會望，56你唔會望，55你又望到喎。 係啊， 嗱，我通常都係望到一個 percent， 一望嘅時候 你仲望到， 仲望到一個 percent， 跟住期望可以望得耐啲。 我有個朋友咧就成日同我講咧，佢話佢成日咧都會望到11:11，即係一即係好似今日咁樣光棍節啦，一佢話。成日11:11咧，佢就突然唔知點解咧，佢一望表，哦，11:11，所以佢成日都話唔知係咪自己個生理時鐘校咗，咁跟住咧又唔係喎，因為我有啲朋友咧又係嘅，永遠譬如望數字咧，佢成日望到3333嘅，即係永遠個三即係四個三字出現咧，都成日會望到，你哪怕佢係乜嘢。車牌又好咩都好，佢成日咧就會突然間呢幾個數字咧，佢就會俾佢吸引到佢眼球。 呢個會唔會係佢人生嘅 lucky number 咧？ 有可能係都唔定嘅。咁、哦、留意一下，即係如果你自己譬如望錶咧，你有冇邊一個時間你成日突然之間神推鬼翁，你就會望到嘅？可能都唔定嘅、 哦。可以觀察下呢個幾有趣。 可能係某一啲 hints 嚟嘅喎。 可能係 係嘛？ 有可能係。如果你相信前世今生嗰啲咁嘅，可能 哇！相信諗下呢啲錢財多啲，睇下幾時。开六合彩啊！ 讲翻正话， 即刻抽低嗰啲。 系好啦，咁啊，见到啲校巴，啲学生哥同家长翻学，你哋有冇见过？学生哥上完校巴，啲家长做咩先？小白，你小朋友自己咩定咩？ 佢系上校巴嘅， 上校巴嘅 系啦。如果佢上完校巴之后咧，我就会企喺个，因为我送，如果我送佢嘅话啦，就去到呢个巴士站就咁啊，等个校巴嚟啦。咁校巴嚟又送佢上去啦。跟住咧就一路望住佢，拜拜。好啦，跟住咧佢架车走咗之后咧，咪走咯。 OK， 好啦，一路拜拜啦。 系啦， 我你见过啲咩情况？ 嗱，我未有小朋友。我舊時僆仔嘅時候咧，上校巴啦，我都係上校車，上完校車咧，跟住咧啲家長們咧就會打早場啊，就打牌啦，去其中一個嘅家長屋企就打牌， 好積極喎、 啊。所以嗰陣時你哋啲家長就好渴望你哋翻全日啦， 梗係啦，係啊，係啊，所以佢係好開心噶。你一翻去嘅時候，喂，拜拜，笑曬口咁樣，跟住先去飲茶先，飲完茶就去其中一個咩台嗰度就打牌噶啦， 就等放學啦。 係呢個係 schedule 嚟嘅，我哋翻學都有 schedule。佢哋家長都有 schedule， 係啦咁樣。哦，嗰、啊那個年代係咁嘅。 哦，你哋就學嘢啊，即係翻嚟就學嘢，佢哋都係學嘢啫。好啊，我見到一個畫面，即係最近喺做咗翻工啦嘛。咁啊，成日見到我屋苑樓下咧，咁啲出門口啲時分，咪成日有啲校巴， 係 啊，唔係一架校巴，車隊嚟嘅， 係一扎， 一扎好多架。咁因為好多僆仔啊嘛，啊，原來我屋企嗰度真係好多僆仔嘅， 係 排曬喺度，咁等啲僆仔上學啦。好啦。一個僆仔，一個小朋友，唔好講 小朋友，小朋友， 朋友 好可愛嘅、啊、你， 好可愛小朋友， 得意啊！ 我都係會用翻僆仔嘅， 有一至兩個人接送嘅，咁一個可能係家長啦，另一個就係外佣姐姐啦。好啦，咁通常咧外佣姐姐落嚟咧，家長都唔放心嘅，我落埋嚟嘅，咁即係一個撚兩個，咁你諗下，如果有十個小朋友？嗰度係幾多個人咧？ 十個人咯，至少 點止啊！ 如果爹哋都落嚟， 30個喎， 30個人噶啦嘛。咁於是者咧，就喺嗰個路邊嗰度咧，就一排啊，就一字排開，咁好多人喺度啦。好啦，校巴車都嚟到，各自小朋友咧就喺好似已經知道曬喺邊個位置上車噶啦，都上曬車啦。好啦，家長們咧亦都好整齊咁樣咧。逐個一個膊頭黐一個排曬喺架車嘅旁邊，然之後咧就仲話用 O 個方法啦，舉手 歡送 拜吧， 列隊歡送，好似國家領導人咁樣係咪？ 我睇到呢個畫面咧，我真係覺得好感動啊！ 好感動係乜嘢原因？ 即係大家真係好孝順啊！啲家長好孝順啲小朋友， 係好孝順啊！ 好孝順啲小朋友，好啦，拜拜，好啦，咁拜拜到幾時咧？直至到校巴開出，跟住咧都仲繼續拜拜。跟住好似我大家諗起咧阿小白最熟嘅日本咧，嗰啲人譬如你哋走嘅時候咧，佢哋會拜拜， 拜拜，係啊， 係拜拜，直至到見唔到嗰架車嘅蹤影，先至會放低手啊！ 係啊， 我真係喺度睇，大家使唔使咁關懷備至咧？ 要嘅， 會關懷到拜拜拜拜到，即係架車出咗紅綠燈，轉埋彎，上咗斜路啦，睇唔到咯，跟住除低手，跟住走啦，嗱。佢哋走咗之後，係咪好似阿歐當年嗰啲咁嘅經歷去打麻將？我唔知 道。飲茶先啦， 飲 食個早餐， 食個早餐啦，起碼食個靚早餐。 咁而家嘅家長咧，都真係好孝順，好孝敬， 好關懷備至。 絕對係啊！睇到咧，邊個係老闆啊？邊個係下屬啊？ 真系 细路仔先系老板，所以可以叫佢小老板啊。 所以成日都有人话，如果生小朋友，成日叫佢做老板咁。系老板，你有谂啲咩嘢啊？咁样 吓，唔系家长嘅心态，譬如我嘅心态咧，就会同佢讲拜拜啦，就唔会话即系真系送出去。我的心態都是走就走了啦，係咪先？咁你無論幾遠，你佢都係會走的啦。咁不如早啲翻完身就走 兩次呢個儀式， 我唔使 嘅。有兩個老闆，細仔、大老闆同細老闆， 到時等個阿哥同個細佬講翻翻咪得咯。 呢個儀式感啊，依家內地咧成日講呢啲儀式感啊，即係譬如咧，食餐飯就算喺屋企咧慶祝嗰啲周年紀念，因為之前疫情咧冇得出去慶祝啊，全部咧要打呔。穿西裝，自己點幾支蠟燭咁樣， 係 啲儀式感啊！我頭先咧充分感受到咧，究竟啊送阿仔阿女放學嘅儀式感係點啊？就係咧啊，朝頭早凍咗個人喺度，企得直不甩，跟住咧幫阿仔咧阿女咧打點曬一齊，有冇帶水樽啊？有冇增值白銀通啊？有冇增值夠2000蚊白銀通？ 又 check 下啲功課先啊！咁樣 夠唔夠錢請人嚟食嘢啊？咁樣 check 下功課。 因為呢一樣嘢咧，嗱我又冇小朋友啊，咁但係我成日都唔明，譬如小白你做老豆啊，我成日有一樣嘢唔係好明。究竟你哋想啲小朋友早啲獨立，定還是永遠做群腳仔啊？ 哦，梗係早啲獨立啦！ 你講大話， 唔係。 如果你係真係想嘅話，點解你唔叫個小朋友自己翻學要坐校巴？ 危險啊！ 嗱，你咪就係呢啲咁樣咯。 唔係啊，你明明而家我哋做父母咧，真係好多父母心聲嚟㗎。我哋受到呢個法律嘅監管啊、規管啊。 小白面對自己啊， 真 係㗎，你根本就唔想個細路仔大學。 如果個細路仔，譬如我嗰度咁行出去，又要經過馬路又成，又得佢自己一個咧， 潛在意識你係好想個小朋友永遠跟住自己，你都唔想佢自己大。 呢個係有嘅，潛在意識真係想佢跟住我嘅，但係亦都希望佢會 面對自己啊， 佢會長大嘅， 亦都希望佢有一日攞起老豆嗰條車匙。老豆，我攞你架車出去兜下風先，轉個頭先翻嚟， 唔好 開始獨立， 唔好當係碰碰車就得啦。 幾歲人仔咁樣？ 係咁啊！希望各位家長咧都係有時候識得放手係啱嘅。而家21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78%，時間好快脆到早上嘅7:30啦。 每朝6:00到10:00，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连两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今早在北京闭幕。新华社有关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道未有提及会议有讨论香港的议题和列席会议的官员名单，亦没有和香港事务有关的官员。出席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复查询时表示，按大会所作的规定，会议内容不可以对外透露，等今日会议闭幕后才能够回应。上星期公布人大常委会的议程，未有提及涉及香港的议题。有报道引述消息指，人大常委会将加插议程，处理立法会运作受干扰的问题。消息指，至少4名民主派议员有机会被取消议员资格。美国大选仍未有最终结果，但主流传媒都认定民主党的拜登胜出。拜登表示已经展开总统权力交接的工作，即使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落败，亦无阻交接的进度。不过国务卿蓬佩奥被问到是否跟拜登团队接触，他说政府会顺利过渡至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强调国务院已经准备好，世界亦应该对将在明年1月20日中午后一分钟上任的总统有信心，国务院将和总统合作无间。特朗普批评今届大选出现舞弊。蓬佩奥被问到国务院是否仍然有资格批评其他国家的选举是否自由公平，他反指提问荒谬，重申国务院深切关注全球各地的选举是在安全、自由而且公平的情况下举行。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表示，由辉瑞药厂有份研发的新冠疫苗可能在本月底开始分销， 預計到明年一月底會有足夠疫苗提供俾護老院同醫護人員，四月初將面向全國，到時可能會有足夠嘅新冠疫苗俾大眾接種。另外，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表示，若果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准輝瑞研發的新冠疫苗，相信美國民眾可以在年底前開始接種。他本人會接種，亦建議家人接種。他說他信任輝瑞和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人員，認為疫苗的數據可靠。對有消息指總統特朗普有意將他辭退，福奇表示無意離職。美國總統特朗普革除埃斯珀的國防部長職務之後一日，處理副防長安德森星期二宣布辭職。安德森在辭職信中提到，美國的成功是取決於所有美國公務員都支持和捍衛美國憲法，又列出任內多項工作。美國傳媒報導，安德森曾經因為人事問題而與白宮人員鬧翻。特朗普日前宣布撤換埃斯珀，由國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代理防長一職。報導說，特朗普和埃斯珀在連串議題上意見分歧。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咗吐露港公路先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较早前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马窝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马窝。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二台通识60秒， 我想找工的同事又学多啲嘢啊！有冇啲乜嘢好介绍啊？ 梗系有啦，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 这个计划是专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培训和找工的。 除了有培训课程还可以帮我找工。 计划会和雇主和培训机构通力合作，开办不同行业的度身订造培训暨就业项目。同时培训机构会配合雇主的需要设计职前培训课程，修读完相关的培训课程，表现良好的学员就可以开始接受为期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得到持续培训和就业机会了。 即是我可以先上培训课程学习工作的知识之后再开始工作，那好好、啊、我有兴趣啊。 那你就快点上去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些详情啦。 知道，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11月11日7:39，早晨钟哥，早晨欧，早晨晨光嘅听众。 今日有冇买嘢啊？ 今日冇啊！头先我同 十一号啊， 我同咗小柏讲啊，我特登避开。 啊，我都系。 系啊，因为我好惊嗰啲物流咧，一定会迟嘅、嗯，因为 一定噶 系咁样出货法，其实啲单又好、啊、可能会乱。 咁你上年11月11日有冇买嘢啊？ 冇啊、嗯，我已经系几年。 你上年买定啲嘢，谂住今年。 唔系，正如琴日财经嘅时候我都讲啦，我为咗压制佢哋呢啲咁样嘅股份，即系上升得太交关咧，我拒绝买嘢。 咁你一定系大户嚟，琴日真系跌。讲你个鬼啊！真系，唔系讲笑咧，讲笑。我帮啲网民讲一讲 嘢， 估唔到你咁大户，你一出手就可以形成孤寒。 你今日有啲咩行动？可唔可以预告一下？ 你预告一下，原来你先系操纵股票。 话阿崔杰同话咩啊？物流都可能会迟。 会啊，一定咯。 你都真系，你已经讲得太厚啦、嗯。你知唔知道？琴日或者甚至乎再前少少时间咧，啲人登入网站都买唔到嘢啊。因为已经话、我而家嘅网站太繁忙啊、你冇办法买到嘢啦，已经去到咁样。 因为我寻日真系收到个包裹啦、 嗯。 因为我就其实都自己预先啦。就其实是有些东西需要买的，我就上网买。 刚才说有买东西没买东西，但是最后登回出来， 如果 我又买东西。 农历七月会讲什么？ 鬼拍 后尾枕。不是，我没有在今天这一天抢东西嘛。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 了。给钱的不是抢。 你给我分享一下。 明白了，明白了。 没人，我讲第二样东 西。那我讲新闻。 又想你讲 一下。我忘记了，好了，讲新闻。 不是，你说你买东西早两天。 是啊，我不是说我特地避开，那我一早就已经俾咗钱嘅，咁但系咁啱咧有朋友搭单，咁就话：诶、你买嘢不如帮我买埋啦，悭翻啲运费啊嘛！好， 系边个俾先？所谓悭翻啲运费，佢悭翻啲运费 嘅 啫。 诶、唔好计啦，呢啲总之一 做朋友嘅嘢 系啊， 我有几嚿木头，我想买翻嚟，可唔可以帮我搭？ 你真系买我帮你俾运费，你出鸡我出豉油有乜所谓啊？系啦，咁跟住咧，真系我预先，因为有一样嘢咧，我等唔到啦。我话如果我再等埋你嗰件嘢咧。就可能我所有嘢都成个月之后先收到啦，咁、我就话我运咗我自己嗰啲嘢落嚟先，咁我好彩、我前两日前三日两三日前啦，揿我就话诶、快啲落嚟啦，咁寻日我就已经收到啦，系、啊， 即系总之要赶住喺1111之前，你落到嗰个 order 就应该赶得切啦、 我估系啦，因为我之前有试过个经验，就系趁住双十一，咦，人人都去买咪买下咯，跟住。俾咗钱之后，你知道心急要等等嘢噶啦，等极都未等到，好唔开心嗰日。于是乎我就记咗呢个教训，就之后都唔好喺咁人多挤逼嘅地方度买嘢啦。如果唔系咧，你除非你等得咯，系、啊，即系有啲嘢你唔等得就会心啰啰。 不过系有阵时喺网上购物咧，有一样嘢就系、我明明买嘢我系想开心， 系， 但系等啊嘛要，你唔系即刻拥有啊嘛，等嘅过程咧就会好似正话 Kitty 咁样。等下等下，你會變咗唔高興啊！ 冇錯， 即係究竟你使咗錢，你係想開心啊，定還是想勞氣咧？你永遠唔知道。 係嗰刻開心，即係一下撳完之後冇咗。但係買嘢嘅開唔開心咧，可以自己控制啊嘛。做嘢開唔開心咧？ 即系唔系自己能够完全控制到，即系你嘅职场咧、同事啊、上司啊等等啦、啊。咁我睇到一单新闻，喺外国嘅一间好大型嘅超级市场啦、即系买啲好大嚿嗰啲日常用品翻 嚟。咩 mark 嗰个啊？系啦，嗰个 mark 啦。咁咧，其中有一个员工咧，佢喺呢间公司嗰度咧就翻咗年半工。咁佢就话咧，一路都受到呢个职场嘅欺凌啊，直头系欺凌。佢讲到好差，几个主管嗱、即系你话一个上司衰，即系阿 O 衰咁样。咁、我都同钟哥讲，钟哥你帮我搞佢啊，咁样。咁唔系，阿 O 又衰，钟哥又衰，跟住个个都衰。咁我跟住咧， 你唔举埋其他例子嘅点解？ 唔系，因为我而家见到你两个 小麦都喺度噶， 系咯， 系你唔举埋 Barbie 嘅，你逐个逐个讲晒先啊嘛，平衡利益啊嘛，你有冇持有？ 而家选举咩而家？ 你有冇持有吓？ 好啦，咁。跟住咧，佢话几个主管都衰，冇办法之下咧，佢就出咗一招。如果系你，你会点样做咧？佢话佢曾经试过，即系向佢哋反映噶啦，即系同阿 O 反映，喂，你个人冇咁衰好、 啊。即系直接同佢反映啊？ 系啦，即系都反映过， 直接同佢反映。 系啊， 呢、這个好少人咁做、反而 诶、外国通常系咁嘅，香港或者华人社会或者亚洲地区咧，一系咧好似半扎植树咁样忍。 系咯， 咁一天可以报仇成功嘅，或者系啦，十倍奉还嘅。香港社会系点咧？揾工咯，走咯，东家唔打，打西家咯，咁样。咁、但系好少话，哇！遇到呢啲职场事件，我兜口兜面同你 好少、 忍住要爆啦，咁 系啦。嗱，咁兜口兜面咧唔成功，因为依然咧都系活喺嗰、个即系职场欺凌底下。咁佢都系选择走嘅，但系走之前咧做咗一样嘢、就系佢喺个超级市场嗰度咧开麦。 哦、 即系佢咪有啲广播嘅，咁佢开麦咧， 好电视剧啊， 系 系啊， 电视剧啊， 真系好电视剧， 美剧啊，美剧，美剧，终于唔系大台嘅剧集啊， 系 N 字头平台嘅剧啊嘛，佢咧就话啦，佢话就讲个主管即系开晒名咁样啦，就话佢咧系充满住种族歧视嘅衰人，咁、当然嗰啲用字咧就更加 有粗口啦，又 系啦，形容咧呢个工作环境系有毒嘅，甚至啊吓，佢讲到咧系有人啊。是骚扰啲女员工，咁呢间公司咧会无故去解雇一啲、即系国籍嘅同事啦、对待员工咧好似垃圾一样啊，咁跟住就闹闹闹闹闹，咁嗰一刻嘅所有嘅客人咧，你知嗰间超级市场几大啦，全部听晒咯，咁当然啦，呢件事就上咗新闻啦，上咗新闻之后，呢间公司都要作出回应啦，因为佢讲到嘅指控系骚扰女员工。 喺阿朱杰同讲话作出回应之前我想翻翻转头即系当佢喺嗌咪嘅时候咧，咁啲顾客咪喺度，哇，讲乜嘢讲乜嘢，知唔知讲完之后啲顾客会做乜嘢咧？继续买嘢咯， 咁都 冇嘢 嘅，咁都系嘅， 冇嘢咪继续买嘢咯。我本来攞起包米嘅，有人讲嘢喎，听完系、原来咁样噶，跟住包米佢唔会放低唔买嘅， 唔系因为佢都冇嘢做到。 佢冇嘢做到，但系佢都要上新闻啦，成功地系咪先？ 咁有冇相应嘅一啲坏主管咧，得到一啲处分咧？我深信咧，美国咧都有类似香港，譬如平机会啊嗰啲机构噶嘛。咁话你而家讲到又话歧视，又话歧视女性，又话有骚扰成分咁样，即系三条控罪嚟噶嘛？讲紧呢啲系 嗱，呢间超级市场咧就发表咗声明噶啦，佢话个集团咧就好重视有关嘅指控啊，积极调查紧件事。咁又唔系你讲就一定系嘅，佢要 当然可能报假案， 佢要揾翻嗰个件事嘅因由出嚟啦，咁啊强调咧绝对唔会容忍任何歧视又或者系性骚扰嘅。咁好啦，到到网民又有啲咩反应咧？嗱，你哋两个听完啦，觉得即系好电视剧啦，咁去买嘢？ 系啊，买花生咯，做唔好花生，喂，咁 juicy， 即系咁好笑呢单嘢。 即系你会点样做咧？作为一个网民，你会起底啊？即系睇下，咦，佢讲紧嗰啲主管系咩人啦、特登去嗰间超级市场睇下，定抑或是你觉得呢一个嘅女事主，喂，会唔会？太激动啊！ 揾翻个当事人，即系如果根据一贯大家觉得最吸引嘅元素咧、要揾翻个当事人先，即系先揾讲嘢嗰个， 系， 然之后咧佢讲边个，系，再揾埋嗰个出嚟， 系啦，咁啊，即系呢啲起底啦， 系， 我自己又觉得咧，即系如果既然写开美剧咧、就再疯狂啲，因为网民讲嘢唔使负责任噶嘛， 你 写开 美剧嘅咩？ 唔系啊，既然头先都美剧咁嘅桥段啊嘛，咁啊呢间超级市场有得卖枪嘅，你某啲抽份，咁梗系讲话，哇，如果系你啊，即刻攞把机关枪射死佢哋啦， 睇下咩剧。我写紧 friends 嘅老友记嗰啲咁啊，大家笑完就算噶啦。 我写紧 BBQ 系咪？ 我写紧 Walking Dead， 梗唔同啦，系咪先？我当丧尸咁打，埋呢啲都系搞笑啫，鼓吹暴力啦。不过个重点就系、是、啊，即系呢一。 咁網民嘅説法又係點咧？ 嗱，真係好壞參半嘅。好咧，就當然覺得喂，如果你已經試過一啲即係正路啲嘅辦法，即係反映過啦，職場嘅環境唔好，但係都冇改善、而你一路受到壓迫、不公平嘅對待咧，咁呢個可能真係頭先所講，你冇乜可以揀嘅情況下嘅其中一個做法啦。咁、覺得佢都幾有勇氣嘅，即係走之前都叫做出翻啖氣。咁、但係亦都有網民咧會覺得。喂，雖然你即係好不滿地離開，即係呢個我估都係即係一路以嚟大家嘅討論嘅焦點嚟㗎啦。即係你唔滿意一份工，你係搲爛塊面走啊？定抑或是山水有相逢，即係啊好啦，走啦，咁和和氣氣咁走咧，咁亦都有網民會覺得咁樣嘅做法咧，令到佢唔知下一份工嘅僱主會點樣睇佢、因為佢已經上曬新聞啊嘛，即係知道哦，原來你。做得唔愉快嘅时候，你会爆大镬嘅，或者你会搞到件事咁样嘅，咁可能亦都会影响到佢之后搵工都唔定。 咁、呢个好似对应到九十年代、二千年代嘅娱乐圈咁样。 唔系，而家都系噶。你有边一个离开电视台？啲记者唔会怂恿佢哋，不如你讲翻以前电视台啲衰嘢啦， 系 会咁样噶嘛？ 系啊。 咁因为你唔讲，又点有嘢写咧？ 喂，但系咧，嗱，你讲开又讲啦。我之前咧喺网上， 你都有经验。 唔系我冇啦，我都冇试过入电台，唔系电视台系咪先？咁但系咧，我见过有单新闻咧，就系离咗巢嘅一啲艺员啦，咁啊自己出翻嚟啦。出翻嚟嘅时候，好多就做 KOL 啊，或者自己拍片啊，自由身咁样啦。咁又好似几好喎个成绩。咁当然啦，嗰啲记者咧就会走埋去采访佢。喂，咁点啊？你觉得以前好啲定而家风光啲啊？咁跟住啊，讲下以前啲生活系点嘅咁。咁可能我唔知道个艺人，因为永远唔知道佢第一身系点样演绎嗰件事噶嘛。咁、但系支笔就系记者写啦。咁总之咧，最后写翻出嚟嘅报道咧，就好似讲到佢喺度数翻所谓嘅娘家咁样啦。咁、但系网民嘅反应咧，系一面倒都觉得佢哋唔饮水思源。 系，梗系啦。 系啊，系啊。 我都中伏過啦，即係你講十樣嘢，可能有五樣係衰，五樣係好，即係懶係平衡噶嘛。好啦，跟住咧，佢五樣好嘅就唔講噶，即係唔會登翻出嚟嘅，就淨係寫嗰五樣衰。跟住你咪話你又覺得以前唔好咯，即係永遠都係咁樣。如果咪嗰單嘢點覺得，即係會有其他人會 follow 啊？哇！你讚人啊，好簡單講。你喺任何媒體上邊讚人，只係得到熱淚嘅啫，你唔會得到任何嘢嘅。鬧人咧，你就可以將嗰單新聞變成無限長啦，可以變十日啊嘛，咁梗係鬧啦。 有冇學到嘢啊 ，Kitty？ 有啊，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超級、 真係有學到嘢， 超級市場嗰個嘅女員工咧。都做得比較直接啲嗱，如果佢揾其他人去幫佢講咧，可能個故仔會唔同。但係如果佢直接開麥講咧，就第一手資料。 不過好簡單，用翻正話呢個故仔啊。如果係你，你俾人到欺凌到咁樣啦，你會點樣選擇走？好似佢咁樣，我要即係搲爛塊面， 為自己發聲， 為自己發聲，定還是點樣啊？ 嗱，如果佢真係欺凌到我有騷擾咧，咁我梗係從即係最正常嘅途徑去法律去途徑去告佢啦。咁、但係如果我唔係嘅，只不過係啊勾恰啊我啊，或者平時對我唔好啊， 點解你好想笑啊？ 因為講笑嘛，我驚啲人認真啊。 你已經今日用第二次嗰日勾咗例子 啊，我恐慌， 仲有第三次係嘛？ 我恐慌，跟住點樣？ 咁跟住咧，我就會覺得算啦，山水有相逢， 就走啦。 係，我覺得就走。我都唔会想搲烂块面嘅，即系始终迟啲一定有可能会见到或者点样，我都唔想留低一样嘢咁样俾人讲咯。 呢个咧就系睇电视剧学到嘅嘢，即系唔系 睇美剧啦，今次系嘛？ 唔系美剧，亦都唔系巴别桥，唔系嗰啲睇日剧。 哦， 即系半泽直树嘅道理啫嘛。点解半泽直树会一路爬到上去银行嘅最高峰啊？ 第一集定第二集先？ 第一季第一集讲嘅， 好奇啊！ 系啦， 系，但系佢依家未去到高峰啊，佢未做行长啊， 做咗啦，你冇睇噶？ 做咗啦咩？ 做咗啦， 做咗啦。 系啊，佢拉斯就系个行长自己都起身。半集你坐啦，即系佢望住张凳坐落去。 第一集第一集， 第二季最后嗰集。好啦，佢第一季第一集想讲咩咧？就系话。佢原本完全唔係銀行體制嘅人嚟噶嘛，佢係佢阿爸做生意，因為 做螺絲，淨係做嗰啲咩齒輪咁樣螺絲， 總之 一 啲配件啦，係啦。 跟住咧，佢阿爸就問銀行借錢，阿大和田唔肯借俾佢，跟住咧佢就哎呀做唔成生意啦，跟住就自盡，然之後就激發起阿半澤，佢就話佢要改變嗰個制度，佢就要入到去呢個制度裏邊爬到去最高，然之後改變佢啊嘛，佢冇話逃避。亦都冇鬧冇剩嘅喎，佢係入咗去跟住嗰個遊戲規則而行，但係咧佢用佢自己嘅方法行，行到去最高。好啦， 所以點解我話半澤直樹，我好中意咧，就係而家佢第一日咧，佢講到自己好清高噶嘛、 嗯， 我要改變呢個制度，唔好。佢唔去逃避，佢唔會轉行，佢唔會去其他行業，即係佢唔會走咗去賣粉果，唔係嘅，佢真係走翻去銀行嗰度啦。而家爬到最高啦，用佢自己嘅方法， 係 好啦。跟住就係、是、當你爬到最高，坐咗嗰個位之後，你仲係會唔會可以保留到自己嘅初心先？定、還是你都仲係？会同佢哋一样变翻一个咁样嘅人啊嘛！ 哦，即系你坐喺边个位， 你就 点样谂嘢噶啦。 嗯。 就算我有时间可以晒，像我这样的一个老派，孤独是难免我理解。看着这世代变得更加坏，我愿期待更坏的境界。成长是一切可变卖，只愿不要来得。 分听紧有谢安琪嘅，我可以被世界淘汰，但不可以被世界击败。咩事啊，钟哥？ 几多个字啊？我 可以被世界淘汰， 但不可 不 可以被世界击败。 即系几多个字啫？你讲 被世界 十零个啦。系啊，室内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 系啊，我哋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有啲人就仲系好眼瞓啦，有啲人又够瞓啦，系咪先？有冇谂过其实你哋要瞓几多个钟头先至够咧？ 我咧，寻日都有同朋友倾过呢个问题。其实人人需要嘅睡眠时间长短都不一样噶，系啊，即系你瞓七个钟可以好精神，我瞓七个钟咧可以廿廿乌嘅。 好简单嘅，就系你瞓极都唔会够噶。 哦、 你瞓极都唔会够噶嘛？你24个钟，我最好瞓48个钟。 但系有时咧，你瞓得太多咧，越瞓越 攰，越瞓越眼瞓。 但系你都想，咪、啊、所以咪继续瞓咯。 啊、即系都唔够。 即系反而起咗身咧，就仲会精神啲。 跟住起身之后，哎呀，好想瞓觉咁样，好、 哦、 眼瞓。一起身就好眼瞓噶 嘛。我自己我觉得9个零钟咧系最舒服嘅、啊，即系我起身系会有一种满足嘅感觉。 系 系啦， 我自己就通常6至7个钟咧我就够嘅。咁、 哦、 但系好特别喺日本有一个人咧，咁啊叫做大富先生啦，骨大富。咁佢咧就甚至乎出埋书。喺网上边做埋讲座，佢做乜嘢咧？就教人哋一个超短睡眠嘅方法嘅、 嗯。 好啦，咁佢 快差啊嘛， 快差，但系佢每一日都只系快差。 嗯、 好啦，咁于是乎咧，就有网上边嘅团体就去到追击佢啦，有电视台访问佢啦。佢用佢一日到底点过咧？好啦，佢一日就系、是除咗自己工作之外啦，因为佢已经系一个变成咗喺网上边活动嘅人啦，所以佢冇一份正式嘅工作要翻工咁样嘅。咁就话到嗱，佢朝头早凌晨2:30佢会瞓觉。瞓觉佢大概咧系瞓半小时，但其实佢正确嘅睡眠时间应该系45分钟嘅。好啦，咁瞓完觉之后咧，佢咧就会开始约翻佢啲朋友，可能揸两个车去去一个好远嘅地方去玩啦，然后又会有佢嘅讲座，如此类推，每一日咧不断咁样去到工作同埋玩。好啦，佢嗰个嘅叫宗旨系咩咧？佢就话到，因为瞓觉太浪费时间，所以佢就谂办法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每一日只系快差都有足够嘅睡眠。佢有个窍门嘅，佢个窍门咧就系话到，原来我哋不断俾工作自己，然后喺适当嘅时间吸收呢个咖啡因，就可以咧用一个好短嘅时间，亦都可以俾到自己好精神嘅。 啊，可以噶，可以噶。 但是短命啲啫嘛。 係啦，我自己真係覺得會短命啲。嗱，我睇翻咧，佢喺網上面嗰啲叫做活躍嘅時間咧，佢喺2019年，咁啊，直至到今日都越嚟越多唔同嘅報道，就話佢呢個快測嘅方法啦。因為佢話到日本有好多人咧，每日都只係瞓三四個鐘嘛，咁佢亦都成立咗一個少少嘅 快測委員會， 係啦，類似快測委員會咁樣。咁話到佢啲會員咧，就全部都係同佢一齊咁樣嘅。咁有啲可能好似佢，我當佢理事長就瞓45分鐘啦。咁有啲咧叫做佢啲 member 咧，就可能瞓2至3個鐘， 即每一日最多都系瞓45分鐘。 每一日佢最 member 咧，就可能每日最多就瞓3個鐘。佢自己就最多就瞓。 因為佢會長啊嘛，以身作則。 啲會有冇人入噶？入 佢有會員， 佢有會員， 有幾多先？ 冇，其實因為好似一個宗教咁啊，你相信佢，你就跟佢咯。 冇瞓， 冇瞓， 系啦， 我夠瞓，我夠瞓。 其實唔夠瞓咧，個人係好難集中精神，但係佢反而就係用因為要逼自己集中精神而令到自己唔眼瞓嘅方法。 但係佢咪逼自己集中精神喺唔好瞓嗰度，跟住集中唔到精神喺做嘢嗰度咯。 所以佢 好分心喎，個人 好高度行啊， 好高度行啊。所以咧嗱，呢一類嘅方法咧，我自己就覺得即係頭先中哥講得啊嘛。我睇完之後咧，我真係會覺得。你係做到嘅，不過真係會短命， 係啊， 係咪先？佢有冇一啲報告，即係講佢而家身體點樣樣㗎？ 冇啊嘛， 佢唔會做嘅呢啲。 不過咧，講起瞓覺呢一樣嘢咧，有一樣嘢可以大家學習一下。瞓覺咧，我通常瞓雙數嘅，即係一係2個鐘， 哦， 係 我聽過 啊嘛。點解咧？人身體裏邊一個 生理時鐘， 生理周期啊。每2個鐘頭就一個小休息，4個鐘頭一個大休息， 一個時辰咁樣。 所以永遠話叫你點解叫做瞓8個鐘頭，等你可以有2個循環咯。 咁如果我瞓7個鐘咧， 嗱單數咧，你個人唔醒嘅，因為喺個循環當中啊嘛，咁你醒咗咪唔係好醒咯。 唔該，就咁嘅樣。 終於都明啦， 我就係瞓7個鐘啦。 唔係你咁嘅樣唔同同瞓覺冇關嘅， 係天生嘅係嘛？ 天生要問翻你阿媽先知嘅，點解你生成你咁樣啊？ 好啦，我翻。问下我妈检讨下啦，咁不过即系大家希望都够瞓啊，够精神。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我都唔中意饮汤嘅，唔饮啦。 阿妈你好烦啊，唔好理我啦。 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讲过：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你屋企人讲一声，妈妈，我好锡你噶。 大势打香港牌，压制中国发展。发言人强调，任何恫吓和威胁丝毫不能撼动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鋼鐵意志和堅定決心，奉勸美國反華勢力及早認清大勢，不要一意孤行，一錯再錯，否則只會自食其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日經平均指數報25,218點，升307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71美元，卖出1878.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2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3，人民币6.617，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现时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上午8点，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快解決到所有嘅問題嘅話咧，咁可能就大家都會係比較謹慎啲。咁所以變咗你見喺高位上邊咧都有啲回吐。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回得比較多啲，因為最主要就之前新經濟股咧受到依個係疫情係幫助嘅，因為大家唔出街嘛，咁可能就導致到佢哋反而咧就係個生意係受惠。咁但係如果而家係個概念就係話經濟有機會重啟啊復甦嘅話咧，就可能佢哋就會有啲高位獲利回吐出嚟咯。咁所以一正一負之下嘅話咧，個市嘅升幅就明顯係收窄翻啲，同埋個市累積到依啲位咧，你見到佢高位咧其實係有啲壓力嘅。你睇到圖表上面咧，其實都係連續有啲陰足走出嚟，咁啲傾向咧啲人都係高開低收咯。咁所以雖然係突破咗250天平均線，但係都係有啲即係高位整固調整嘅情況出現咯。 嗯，有機會有啲暗湧啊！睇到琴日美團咧都跌 10% 啊，咁大隻嘅股份啊嚇，咁啊跌 10% 都幾肉痛噶。如果你散户嚟講啊嚇，咁啊但係唔知會唔會係拉翻落嚟俾啲散户吸下貨嘅機會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港交所380放榜啦，咁样会唔会睇翻好少少啊？呢啲股份 嗱，港交所咧，我觉得就同经济股份方面咧，你话有关系又得，冇关系又得，因为最主要其实佢之前上升都有个程度上都系受惠翻，因为好多新经济股嚟香港上市啦，譬如好似之前就虽然系捉咗招啦，咁啊都有本来就蚂蚁都讲紧集资金啊规模好大噶嘛，全球最大噶嘛，咁都系好多中概股嚟紧都会系继续翻嚟啊咁样，咁所以就港交所方面咧就受惠嗰啲新经济，但系咧佢都唔系完全系新经济啊嘛，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港交所咧就比较平稳，就偏好嘅，咁我觉得有机会咧再次挑战翻近$400嗰啲位嘅，因为你睇到咧就。虽然蚂蚁就逐咗招，但系嚟紧都仲有滴滴啊，其他呢个系快手啊、 蓝月亮啊嗰啲啦， 系啦，都有好多巨无霸嚟香港上市嘅，咁所以变咗咧，我觉得呢个新经济或者系啲科技股嚟香港上市集资嗰个趋势咧系不变嘅，咁亦都会形成咗咧香港成为一个区里边啦，甚至乎成个亚洲区里边咧一个系高新科技嘅集资中心咯，咁你就除咗集资之外咧，就会引就更加多一啲係機構性投資者或者資金嚟香港，因為你會帶動出到嗰、那個，即係除咗闊度多之外咧，深度都會提升。 明白啊 ，Ken， 其實今日阿 O 如果唔打俾你，我都會打俾你嘅。系啊，咁因为咧，我睇到个新闻，我真系拗晒头，即系话疫苗咧就快面世啦，即系而家系讲紧啦，就快面世。咁如果你话买相关嘅股份都正路啊，跟住无端端咧就话，因为疫苗快面世，咁咧啲人去买嗰啲同赌博有关嘅股票， 哦， 个关系喺边度？即系我真系拗晒头，点解可以黐得埋一齐嘅咧？ 赌股玩一转，系咯，咁样系嘛？嗯， 哦，因为咩嘛？博彩股即系澳门股份方面咧，其实最重要都唔系澳门自己本土嘅人去赌噶嘛，都系睇翻内地旅客噶啫嘛。咁如果疫苗面世嘅，咁你嗰个系进一步系通关嘅，冇呢个系即系出入境嘅限制嘅话咧，咁你嘅人流方面咧就自然就会大幅增加咯。咁你其實而家基本上就澳門嗰個博彩市場方面啦，叫做係最壞時間係過去咗噶啦。咁但係你見到咧，而家日均嘅博彩收入咧都係講緊2亿到9亿。咁正常嚟講嘅話咧，係應該係8亿，即係到7至8亿，甚至話有時係9亿咁樣嘅。咁所以你見到一個好大嘅距離喺度。點解咁大距離咧？就因為好多人都未去到澳門。就算我哋香港人都去唔到澳門， 只 係唔係去唔到嘅，不過你要隔離啦。咁就變咗你就。未必個個人願意去為咗去博彩就俾人隔離十幾日㗎啦。咁本來咧就其實有消息就話咧依個係全國性咧對澳門通關咧就十月即係依個月份上個月份咧就係會係實施嘅，但係就暫時係冇啦。咁只係有依個係限制地咧就開翻部分，咁就比之前嘅進展係慢嘅。咁如果你話有咗疫苗嘅話咧，就全國性開翻關嘅，咁你咪自然會人流多咗咯。 但係之前咧，啲人就算去澳門都係去隔離㗎啦，佢哋自己喺賭場隔離咗自己㗎嘛。 咁啊唔同，咁你而家你去冇得去賭場隔離，你要去翻酒店隔離嘅話咧，你少咗4日賭嘅話咧，咁啊差好遠㗎嘛。係 啊，咁你到時博彩股又冇得勝咯，冇得勝咯，係啊。 另外嘅嗱。你講埋先。 留意翻咧，講開博彩股，你都留意翻。其實佢哋個升幅咧，已經係翻去疫情之前嗰個水平，不特之仲要突破咗噶啦。 係咩？ 咁即係話咧， 其實咧，佢已經股價咧係反映咗好多咧嗰個復甦嘅情況嘅，所以變咗高追又要小心啲。 明白。好 ，Kenny， 我想睇埋咧兩電啊，因為尋日咧中電同埋港燈咧喺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上面咧就交代明年嘅電費啦。咁啊講咗咧，淨係會凍結個電費就拒絕減價。咁啊普羅市民就梗係會覺得，哎呀，你唔減價咧就即係疏解唔到嗰個民困啦。咁但係如果從股民嘅角度嚟睇，又應該點樣去分析呢件事呢？ 其實因為咧兩電咧佢係有一個機制叫做係即係堅密抗操啦，就係嗰個係利用管制嘅安排嘅。利用管制安排咧就係根據翻咧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嚟計翻一個係回報嘅。咁就以前咧講10%嘅，而家就已經調低咗係9%，即係單位數字嚟嘅。佢唔係用一個 cost plus， 唔係用一個成本加嗰個利潤嘅形式嚟到去做噶。咁所以變咗咧，即使你話喂出邊嗰啲燃料價錢跌咗好多啊，或者大家經濟方面跌咗好多，但係電力公司係根據翻佢資本投資嚟到去計翻利潤噶嘛，咁可能佢冇受依、這個唔會受到依個係成本下跌所影響嘅，佢繼續加你電費都冇問題嘅。咁所以變咗依個機制嘅問題咯。咁亦對投資者嚟講嘅，咁就變咗有一個利潤嘅一定嘅保障喺度啦，就起碼唔會蝕錢先啦，一定所謂利潤保障，保障你個利潤啊嘛，咁就唔會蝕錢啦。咁但係咧，不過留意翻一樣嘢係啦，就其實咧啲公用股又好啦，即係頭先你講兩電啦、BIS 啊、領展啊，啲即係現金流比較強、高息嘅股份咧。其實過往嗰段時間咧，過往嗰一年咧，都係表現比較弱噶。 係 雖然傳統上邊咧，嗱，而家我哋都講緊話美國都唔會加息噶啦，同埋嚟緊都繼續量化寬鬆啊，甚至乎個息口都可能都仲有跌嘅機會都唔出奇添。咁應該對呢啲係高息股係有個幫助喺度嘅。但係其實你見到過往一年表現係遜色於大市嘅，點解會係咁咧？因為而家個息口同埋個資金成本實在太低，資金實在太泛濫，啲人咧就追求嘅嘢咧，唔單止係追求一個固定嘅回報，而係咧要追求高增長啊，即係個風險嘅惠納方面咧就係進一步提升，所以啲人係追嗰啲新經濟股啊、科技股啊，咁所以形成咗依一啲現金流比較強嘅股份咧。就反而咧係落後咯。 咁所以散股民咧都可以留意翻啊。今日都好多財金嘅焦點喺當中啊嚇。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 唔 該曬 Kenny， 唔該曬你 Kenny， 拜拜。 每朝六點到十點，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 股票市场赚到钱啊，当然要分享一下啦，请下大家食嘢饮嘢， 唔一定噶 啊，边个讲 我自己可以代晒噶嘛？ 你得，但你唔会噶，我知道你心入边系唔系咁谂啊？你愿意分享嘅， 赚唔到钱都请大家， 系啊，即系中哥又大哥又风范。嗱，以下落嚟呢一个咧，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咧，唔知关唔关到你事啦？就分开咧线上同线下嘅，咁啊正式开锣啦。嗱，今年嘅活动咧就由往年嘅四日咧延长到去五个星期啊，俾你慢慢饮、慢慢食，食足五个礼拜啊。 但系线上线下咁，如果佢有冇个实体嘅展览喺度噶？ 哦，今年就难搞少少啦。 如果冇嘅话，我点样去有得去吃啊？ 呢个咧就系当中巧妙嘅地方咧，同埋咧好嘅地方啦。我觉得咧，旅发局咧呢一个活动咧做得相当之好，就是谂到嗱，因为咧佢有个俾你视像咧，有啲大师咧就讲话啊，我个酒庄咧就系点点点嘅，跟住咧就叫做用速递嘅形式咧，将嗰啲酒咧送到去钟哥你嘅府上 ，Kitty 你嘅府上，仲会包埋一套杯，嗰套杯系送嘅，好似咁啊，唔同 package 唔同啦。 我以为睇咗当食咗啊， 唔会，只要你肯咧附上一个价钱啦，咁啊价格有高有低啦，系咪先？咁哇，嗰、那个外籍嘅人士或者嗰个酒庄嘅老板咧，就可以同你透过咧视像嘅平台咧去沟通啦。咁你就可以咧用英文问一下啲问题。 Hi, is it good？ 冇用嘅，用英文问，因为佢哋系法国人嚟，好多时候都。 什么意思？ 你嗰个有趣嘅地方可能啊，可能系你问完之后咧，有个翻译，个翻译再帮你问翻个嗰个老板咁样，或者个酒庄庄主咁样啦。咁啊，我打趣啫。咁啊，法国唔净止法国酒，有美国酒，美国酒咪可以问英文咯，中国酒咪可以问中文咯，咁样。咁啊，我睇到呢一样嘢，我都觉得系一个啊几有趣嘅，叫做啊近排大家又冇得飞啦，你夹硬去 staycation 去酒店瞓两晚，咁有啲人又觉得有啲无谓咁样。但系呢一样嘢真系落到自己个口啊嘛，同埋落到 到袋，咁你參加呢個活動，咁佢支酒送到你府上，你咪自己自斟自飲，又望下其他啊，究竟同我飲緊呢支酒嘅人有啲咩品評呢，或者又可以認識下唔同面口嘅新朋友。嗱，雙十一舉辦呢個咧，掂啊！ 嗱，如果咧今次即係叫做啊，佢送到去你府上呢一條橋得咗嘅話咧。希望佢以後都行呢一招， 係咪啊？係咪啊？ 咁咪大家唔使再去逼咯。 哦， 送到去你府上。 但係咧，我深信咧，其實呢一個咧，網上飲酒或者網上體驗飲酒班咧， 嗯， 其實咧，我估啲女士同埋男士咧都會好執正嘅。 哦，即係梗係啦， 化曬妝啊咁樣。因為我知道過往咧 ，Y and Die 啊 ，Kitty 都有工作過啦。係 係。 咁你都會見到哇，大家都喺嗰、那個中環個摩天輪嗰、那個，其實我自己稱之為爛地，因為佢嗰個地永遠都唔平嘅咁樣。咁咧，好多女士咧都着啲高踭鞋去飲酒啦，飲多兩飲咧，咁佢哋就企唔穩啦，跟住又會撲到個路， 唔會撲到嘅，唔會嘅， 唔會噶嘛， 因為個男士必定喺隔離咧鬥住，誒冇嘢啊嘛，小姐，乜嘢扶扶翻， 咁要睇下個女士。 有冇个男士喺隔篱啦？ 正所谓你的样子如何， 你的命运也如何 你的命运也如何。咁好似 Kitty 咁样，梗系哇有 走咗啦！ 喂，佢跌倒啊！ 即刻搵佢啊！ 即刻影低啊！ 我唔知啊，你有冇试过啊？ 我冇，我都系做嘢啫，我都系做嘢啫。 唔系你做嘢都要饮噶嘛？系咪 啊？都要啊！唔系，其实系一个几开心嘅工作经验嚟噶。 做嘢都有得饮啊！ 系啊，咁你 走街又折， 饮咗点做嘢咧？ 饮咗你咪识得问咯。啊，呢个酒其实配咩？肉会比较好啲咧，咁样一路倾偈，其实系邮差嚟噶，系、 哦、 啊。不过你讲啊，现场同埋你 话，带埋我哋一齐开工啦，下次。 我都想啊， 系 啊，希望 下次做实体嘅时候啊，实体嘅时候 唔系 啊, 啊，因为咧讲到话饮咗都做得嘢咧，我即刻耗一耗啊，点解咧？即 系 少少时间咁样咧，即系话说咧。即係有好多， 咦？佢有江湖傳聞爆喎、 啊，唔係佢今日爆咗幾單， 係咯係咯係咯， 唔係啊！即係你知道每一年都今年冇啦，即係喺嗰個有一個頒獎禮上邊，咁啊成日有好多樂壇嘅前輩、 哦， 甚至乎電台嘅前前前輩， 係 咁有一年就係、是、我就梗係當然唔飲咧，主持大局啊嘛，咁、 嗯、 有啲前前前輩。飲大兩杯、 哦、 上嚟當咗做緊電台節目，揸住支咪唔肯 唔走唔走 唔走唔緊要啊！唔好講講咁耐， 咁點算啊？ 咁由於佢係身份德高望重， 佢前前前輩， 我梗係由佢講啦，唔係點啫？ 但嗰啲唔係直播啊，嗰啲嚟 咁 啊？ 唔係咁，你個 show 會 over one 噶嘛？即係 suppose 佢可能十一點要加 嗰一年啊！你知唔知 over one 到幾多點啊？ 幾多點？ 凌晨點半啊！ 哇！ 即係個 show 原本係十一點鐘完，凌晨點半啊！ 喂，咁、那個前輩都真係好 托得啊， 好德高望， 因為你記住前輩。唔系得一个噶嘛，前辈有几个？ 佢哋全部一起饮啊！ 即系一个前辈讲完，唔系咁嘅，唔系咁样讲嘅， 唔系咁嘅， 唔系咁样讲啊， 唔系咁嘅。 两杯道途，跟住第三个前辈又上去，你两个都讲唔啱啊，讲唔到不我讲啊。 其实呢一个画面咧，即刻令我谂起去饮咯，即系去饮嗰啲长辈都系咁样，即系饮到差唔多十一点嘅时候咧，就个个想去讲嘢噶啦。你唔系咁嘅，咁样。 所以我有時好奇怪，點解大家講嘅時候唔喺清醒嘅時候講，喺都飲咗嘅時候先講啊嘛？ 誒，好難拿捏嘅。你唔清，即係你好清醒嘅時候可能又冇咁多嘢講。 嗯、 你係想咧少少輕鬆嘅時候多啲嘢講，點不知係放咗。 但係成日我都係嗰句啦，酒醉三分醒， 係 借醉嘅啫。我要借啊，我飲醉，於是乎你就可以亂講嘢。咁其實你平時都可以講噶，但係你唔敢講啊嘛。飲咗，如果你真係醉咗，你點會講呢？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有我思芬喺度噶。由于疫情嘅关系啦，全球有几千个嘅商贸及展销活动咧，都相继延期，甚至乎系取消噃。而香港贸发局咧，就将于下个星期一，即系11月16日，一连两个星期啦，直至到11月27日，推出秋季采购会网上展。而我哋今日好高兴咧，可以请嚟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网上展览嘅。早晨 ，Baron。 早晨啊，思芬。咁下星期一啦，我 哋秋季采购会网上展咧就会揭幕啦。咁就会以咧呢个互联新世界跨越新常态咧系做主题嘅。咁啊展示11个行业嘅一啲最新嘅产品啦。咁包括咧就系电子啊、灯饰、户外照明、环保嘅科技啦，亦都有钟表、眼镜、玩具、婴儿用品、文具、家庭用品同埋礼品赠品嘅。咁好似我哋平时搞开嘅实体展咁样啦，咁今次嘅网上展呢亦都有36个地区展馆啦参加嘅。咁包括有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浙江啦、重庆同埋江苏等等嘅展馆嘅。咁非常之都国际化啦。咁网上展呢亦都打破咗呢个地域同埋时间限制嘅。咁可以協助呢供应商以呢个新嘅渠道呢就同全球买家呢系继续保持联系嘅。 其实我都有好想问一下嘅，将本来线下嘅展览变咗做线上之后咧，其实有啲咩回响咁咧？ 咁咧，其實今次我哋而家嚟緊搞呢個秋季嘅網上展咧，其實嗰個反應都好好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咧，其實我哋喺七月咧都舉行咗一個咧，就係夏季採購會嘅網上展嘅。咁當時咧就有14個國家同埋地區啦，1300間參展商嘅。咁而家秋季展咧，我哋已經咧係吸引到咧嚟自33個國家同埋地區2600間嘅展商參展啦，多咗差唔多一倍。咁所以證明咧，其實中小企咧都明白到咧，網上展咧其實有佢好處嘅，咁特別係咧之前有一啲已經有經驗嘅展商咧，亦都可以繼續咧喺爭取喺呢個網上繼續做生意呢個機會嘅。 阿 Baron 啊，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今次呢一個網上展有啲乜嘢特色呢？ 好啊，咁今次呢個秋季採購會咧，我哋會繼續用我哋呢個相對二，即係 Click to Match 呢一個嘅商貿配對平台嘅。咁裏面咧就會利用呢個人工智能啦，係幫買賣雙方咧係做一啲嘅自動配對嘅。咁配對咗佢哋之後咧，其實佢哋可以預約會議啦，亦都可以咧做一啲嘅實時嘅聊天啊、視像會議啊，同埋交換呢個電子名片等等嘅，咁做深度嘅洽商同埋交流嘅。咁而今次咧，我亦都新增咗咧一個新嘅3D 虛擬嘅展覽攤位嘅，好多嘅展商啦同埋展館咧都會以呢個 3D 虛擬展位嘅獨特形式咧，就向買家咧可以推廣佢哋嘅品牌同埋產品嘅。咁喺實體嘅展覽咧，其實供應商咧往往都要喺個展位嗰度咧就等買家去探佢哋啦。咁但係網上展咧有一個好處咧，亦都係一個突破咧，就係話登記咗個買家咧，佢哋係即係同意咧係可以列出咧佢哋嘅一個資訊喺嗰個網上邊嘅，咁就等供應商咧都可以主動出擊啦，咁就同各個嘅買家咧係可以接洽嘅。網上展咧，其實供應商咧機會都動員咗即係貿發局全球嘅辦事處嘅網絡啦，去邀請一啲重要嘅買家去參加網上展。咁所以咧，我哋都有信心今次網上展嘅成效咧都會好好嘅。咁都希望可以撮合到更多嘅供應商同埋買家合作嘅。 嗱，咁其實網上展覽咧，除咗展覽部分之外，會唔會都仲有其他啲嘅精彩內容咁嘅咧？ 當然有啦，咁其實好似實體展咁咧，其實我哋都會做好多嘅研討會嘅。咁今次嘅網上展咧，我哋就會有20多場嘅線上嘅研討會啦。咁係涵蓋四大主題嘅，咁分別咧就係智能科技啦、生活時尚、營商睿智同埋咧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嘅。咁咧將會邀請到咧係超過100位嘅行業領袖啦，去分享同埋即係揭示每個行業嘅一啲最新趨勢啦。咁而其中有5場咧，仲係持續專業發展嘅認可活動嚟嘅。咁大家 click 入去咧，我哋秋季採購會網上展嘅網站咧，就會見到研討在線 Intelligence Hub 呢一個部分。咁喺嗰度咧就可以咧係先登記啦，同埋可以睇到咧各場網上研討會嘅簡介嘅，咁仲可以即刻報名登記。咁而星期五即係後日咧，我就會同大家再介紹一下，詳細介紹一下呢啲焦點嘅活動嘅。 嗱，網上展嘅內容真係非常之精彩，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住登入呢一個秋季採購會網上展 asw.hktdc.com 嗰度咧就登記相對二帳户。嗱，除咗可以同目標參展商預約視像會議實時聊天之外咧，仲可以參與研討會，真係唔好錯過啊！今日多謝曬你 ，Baron，thank you。 好，唔該曬。 有興趣嘅朋友記住登入秋季採購會網上展 asw.hktdc.com 登記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观塘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拘捕八人，分别涉嫌管理赌博场所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人士包括五男三女，年龄介乎53至62岁，他们同时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警方在行动中检获4张电动麻雀台、8副麻雀、一批赌具和大约2500元现金，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唯一一宗本土病例來自安徽，其餘16宗都是境外輸入，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累計86,284人確診，4,634名患者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阵营表示，将会在密歇根州提出诉讼，要求在证明选票合法之前，不要核实这个州的选举结果。至今未承认败选的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自己会胜出，又说事件正向良好方向发展，下星期会有结果，但没有解释是否与多个州的法律诉讼有关。特朗普星期三将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席退伍军人节纪念仪式，将会是传媒推算拜登胜出后特朗普首次公开露面。拜登认为特朗普拒绝承认落败令人尴尬，但是没什么人能够阻止权力交接，他的团队亦正推进组建新政府的工作，目前未计划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国务院次卿克拉奇将在今个月20日率领团队与台湾展开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蓬佩奥说，对话将有助美台增进各方面合作，包括安全供应链、5G 洁净网络和健康安全等。蓬佩奥说，对话能够显示出美国和台湾有强劲的经济关系。对话会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表示，对话会包括实体和视像对话，实体部分在华府举行，台湾由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其他官员通过视像参与。台湾传媒报道，对话会为期一日。日经平均指数报25,161点，升2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2美元，卖出1,879.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1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3，人民币6.617，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架坏车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长江集团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咧花园道落山近住长江集团中心呢一段咧车多。咁青山公路上去德士古道嘅支路啦，嘅天桥啊，上去德士古道天桥嘅支路，近住林炳炎纪念学校咧，亦都有坏车。咁唯一嘅行车线系受到阻碍，龙尾排翻落去大窝口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青山公路上去德 士古道天桥嘅支路，近住林炳炎纪念学校咧又坏车阻路，咁唯一嘅行车线受阻，影响到咧龙尾排翻落去大窝口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咧都系星河名居噶。咁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同埋近住小榄呢一两段路咧，都分别系慢车。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大桂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系唔夹嘅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噶咯。 他们讲的是不夹埋定价，相互之间夹埋订定货品或服务的价格是违法行为，无论是书面、电子信息或口头协定，都会触犯竞争条例。同合谋定价分手，有竞争先会长久。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未知道，作曲陈建安，作词周耀辉，主唱陈建安。 你喜欢雪芳，作曲张嘉诚，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 谷子乔。 其实我有时会欲望崇拜着你。 本能志，作曲陈柏宇 Caesar and Louis， 作词林宝，主唱陈柏宇。 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 立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揾嚟嘅嘉宾有 KB。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 平时有冇咁早起噶？ 冇啊，但系为咗呢个节目，我真系寻晚系校咗闹钟。 吓，但系你把声冇呢朝头早声喎。 冇乜隔夜声系啊，我哋叫呢啲个隔夜 声。隔夜声系你铺嘅。嗱，咁大家认识 KB 咧，当然就系即系打鼓啊、音乐咁样啦。但系呢排咧就觉得你系探灵嘅。 系。 咁到底你系几时开始呢个探灵之路咧？点解会踏上咗呢个征途咧？ 其实咧。即系我觉得我哋或者唔好叫探灵，我哋可能系叫做去探险。 探险系 啦，系啦。咁我哋其实系两年前啦，本来就系一个 Halloween 啦。咁我同班团队同班兄弟咧就谂住，不如我哋喂 Halloween 啊，不如我哋去拍一啲Halloween 嘅宣传片啦。可能系即系上山顶揾个地方，好似即系冷恐怖咁样就拍个。好啦，又到 Halloween 啦，大家准备你嘅 outfit 未啊？又要去出去 party， 即系谂住拍一啲咁样嘅简单嘢啦。跟住但系去到嘅时候，跟住我哋有个 friend 就话见到有个地方可以入去嘅。跟住我哋就吓、真系入去？佢话啊入啊入啊入啊！跟住我哋就入咗去啦，就系、产生咗我哋第一次嘅探险灵探啦，系啦。咁啊嗰阵时咧系几条友仔，即系我哋几个朋友。揸住支電筒就一夜就衝入去啦， 係喺山頂嘅， 係啦，冇師傅冇成嘅，係啦，跟住就入去入去入去入去，跟住咧就咁啊，梗係有啲嘢發生啦。 但係屋定係咩咧？定係山 屋嚟㗎，係 大屋嚟，係啦，但係又真係任何人都入得嘅。 咁啱嗰陣時佢未封咯，可能係啊， 哦， 係啊，即係佢係擺咗喺度好耐㗎啦，係咁啱我哋見到，咦？原來可以入去睇嘅喎，咁啊入去睇下啦，跟住就發生有啲嘢，就令到我哋好相信呢件事啦。同埋我係第一次去做呢件事嘅啫，跟住仲要係用部 cam 係拍到嘢啦，跟住令我更加知道咯。即係我話，哇，原來係真嘅嗱，我哋都唔係話要導人迷信呢啲嘢，即係你自己信唔信就由你啦。咁但係我自己就親身經歷到，同埋亦都我哋用 camera 拍到啦。咁所以之後咧，我哋就係、keep 住拍啦，其实我系两年后先再拍， 系 啊，因为佢哋话喂，不如再拍，我唔拍啦，因为我啲 偷偷先， 我啲团队咧好多都会即系都即系叫做可能咁啱地唔好彩，又可能因为去完嗰次灵探而唔舒服啦， 唔系啊嘛， 系啊， 神咗流流，我哋讲呢啲嘢， 系咯，唔紧要， 咁惊嘅， 再神咗流先冇咁惊啊， 系啦，最适合就系讲呢啲噶啦， 系啦， 吓，但系我就系想问你啊，本身你拍呢啲节目之前信唔信噶，或者你喺嗰一次之前你系唔信嘅， 唔信噶， 但系你行完嗰次之后你就真系相信， 我真系相信啦，系因为咧，其实即系我哋入去嘅时候啦，咁我哋个导演啊，佢即系佢本来咧系入去想吓我哋嗰啲嚟噶，但系佢入到咧，佢要嗌走啊，上到去即系顶楼嘅时候，我哋入咗一间房啦，跟住佢俾啲朋友仔拱咯。 唔係先，但係嗱，話建議入去嗰個人係咪導演啊？ 係啊係啊。 咁會唔會係成件事都係佢設計㗎？ 完全唔會係，因為佢其實係真係最唔舒服嗰、那個，係啊。 哦，即係佢真係 physically 唔舒服嘅之後。係 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入去啦，跟住即係每間房都有曬噴曬塗鴉嘅，但係零零舍舍有兩間係冇嘅。 係。 咁我哋就入去嗰間，跟住佢就直情嗌住，哇有嘢推我啊！跟住我走啊，跟住走我哋，因为我哋有啲嗰啲探测器啊，系啊，跟住之后咧就不停响啊，咁样，跟住我咁我哋系咪你系咪想我哋走不停响响，跟住我哋就走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就喺出边嘅时候，我离开咗，咁啲 cam 咧就喺度拍紧啲 gut shot， 跟住后屘之后咧突然间听到又哇，跟住咧就开始又跑出嚟咯，佢哋做咩事啊？佢话出翻去先讲啊，跟住后屘跑，跟住出去出面佢俾我哋睇佢部机啦， 系 原来拍到一个窗门啦，系有人系控出嚟咁样控落个窗门嗰度啦。 咁你哋嗰条片有冇摆上网？ 有啊，系我哋嘅第一集嚟噶，又要睇又要惊嘅第一集， 系 跟住之后咧咁啊，即系我哋又睇翻啲片啦，跟住又第二層又有嘢，即係喺個窗户度飄過啊！ 有冇咁密啊？ 哇！ 好明顯，你聽我咁樣講咧，就係我唔信嗰啲嚟。 咁不如咁樣啦，Kitty 姐， 上次潘少聰都係咁同我講啊，你夠唔信咧？你係跟我嚟啊？ 其實你跟我去一次啦，嗱，同埋坦白講，跟住我哋後屘俾翻一啲陰陽眼嘅朋友睇啦， 係， 咁佢哋就見到，即係佢哋講到曬俾我哋聽咯，係啊，即係邊度有啲乜嘢，邊度有啲乜嘢，係啊。 咁啊，講翻你首歌啦，即係又要睇又要驚啦。咁我第一下撳入去嘅時候咧，就哇七分幾鐘點啊！ 是 直头系一套微电影咁嘅感觉 的，我谂咧，可能好多人咧都系因为你呢个反应，哇点啊，哇七分几钟咁样，成个微电影，所以咧，今次即系我亦都唔介意讲，系即系，譬如拍咁多片啦，我觉得今次个反应系叫做嗱，真系第一次。公开香港开埠以嚟第一个即系可能出歌嘅朋友上，今次个反应系麻麻地 系我相信你冇歌手或者冇人会上嚟咁样讲话自己啲作品系麻麻地。 唔 系 因为你未宣传啫。 唔系，其实我都明白，因为咧，当我如果要去望到一个七分几钟嘅，一系零探片，一系咧就系、是、即系你唔会即刻咁样揿入去。 唔系嗱，但系咁我 share 翻我的真实经验啦。咁我坐喺公司睇嘅，咁啊七分几钟，咁我要同佢做访问，我梗系要睇晒啦，系咪先？我就 住要睇啦。 我就唔会因为七分几钟就走咗嘅，系咪都 click 入去啦？咁我就都有开声，咁啊睇到我谂分零钟啦，即系你中间又唔知嗌定系剩咁样啦。其实系吸引到我后面其他有同事坐埋嚟睇，直至到睇完，即系佢哋冇话行埋嚟睇完之后，哦咁长嘅，咁样做咩啊？咁走咗去。睇完之后佢哋仲快过反应，即系第一个抛低 feedback。几有客喎咁咯， 系、哦、啊，好啲。 所以我都想问一下，即系呢个 MV 嘅 idea 系即系点样谂出嚟嘅咧？又揾咗强尼，又揾咗 Cameron。 系因为其实咧，就呢个 MV 个 story 就系、是、我其实好想不嬲咧都拍一啲咁样嘅嘢嘅。咁我咁啱咧就同个朋友就相认翻，有个以前喺 band 界，即系佢嚟睇我哋出 show 啊，一个小朋友嚟嘅嗰时。跟住后屘之后相认翻，跟住原来佢而家做咗一个名摄影师啊。跟住后屘之后佢话想拍嘢咁样。跟住咁其实本身呢又要睇又要驚都系我同我团队㗎嘛。咁跟住我就啊咁啊不如试下搵你试下咁样，咁佢好 fresh 㗎咁啊。咁我搵佢试，跟住我就同我自己阿玲啊就度喺度諗个古仔，因为其实就系想讲返俾人听呢，我好早已经即系领会到就系、是、其实鬼唔驚，人仲恐怖，咁我就想将呢一个 story, 呢个 message 就摆喺呢个 MV 里面囉。 keep 住啊，我觉得。 好，多谢你 Kitty。 係啊真系、哦。 係 ,Hello Kitty, 拜拜。 要嘉宾你都搵我。 喂，真系我讲真噶， 系 啊, 啊，好啊、 oh,，Thank you， 今日唔该晒 KB。 欢乐变古装，背后去遇鬼，欺骗街坊烟波收空好四围，吓到倒胃，今天就住山顶，快到我都做个师傅决定快啲啦。 KB 听过有佢嘅，又要睇又要惊。 吹机筒， 林慧阿O 啱啦。 我哋有啲嘢想问你啊， 我都有啲嘢想问你哋、啊， 系咪关于梁咏钟噶？ 我未同佢合作过啊， 听讲佢做嘢嘅时候成日闹人噶， 听讲佢一个钟头节目要做十个钟头后期噶， 听讲佢凌晨一点都会叫人翻嚟做嘢噶。 你哋讲嘅嘢全部都系真噶。呢个唔系第一次听啊，好似几好听呢、啊這个 系嘛， 系咯，不如播多几次啊。 好，转头啊， 转头啊， 无限 loop 啊，无限 loop 啊，无限 loop 啊。除咗呢个 jingle 可以无限 loop 之外咧，flycation 都无限 loop 喎、啊。 flycation 啊， 点估到嗱、啊？我哋成日都话之前有航空公司已经做过两个唔同 package、一个可能睇日出日落嘅，一个纯粹带你香港游一圈嘅， 一个系 speed dating 啊嘛， 又有 speed dating 咁样嘅，咁、即系已经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到谂点样帮大家飞一飞啊！ 系 好啦，又有新桥咯、 哦， 睇下今次个桥系咩先啦。今次呢个桥咧就咁样嘅，佢配合咗咧就系、是、首先佢就 tie up 咗呢一个九州鹿儿岛咁样嘅，咁就同你飞一转。好啦， 本地航空公司， 本地航空公司， 即系香港飞日本。 香嗱，我初头一睇个标题，咦啊鹿。tie up 咗鹿儿岛喎，啊系咪飞过去？因为佢话有主题，有打卡位嘅，咁啊，喂，几吸引、啊，望一望先，望埋个内文。 世界之窗嘅鹿儿岛唔该， 咁佢咧，我平三零嘅 BTS 列车，你真系以为有 BTS 喺后边防弹少年团，有张 poster 啫， 又或者有啲 mask 喺个机上面同你影相，嗱，我唔知啦。但系咧睇内文嘅时候咧，我就已经见到，喂，哇，佢嗰个行程咧。 是九十分钟。咁佢九十分钟，咁你冇可能飞到鹿儿岛啊？九十分钟、啊，系咪先？咁你都几个钟啊，先飞到去九州啊？系咪先？跟住再睇埋内文，哦，原来都系围一圈去到飞，不过佢就 tie up 咗啲主题嘅。 系 好啦，佢、 哦、 首先 九州拉面仲唔系呢啲？鹿儿岛名物系咩？ 系咪？我唔知啊，要问小白先知。鹿儿岛点会讲得出啊？ 鸡翅身啊嘛， 系鸡翅身，我都有听过。 即系 tie up 咗啲餐厅啫，其实 佢就唔系 tie up 餐厅，佢 tie up 咗鹿儿岛一啲嘅名物，例如咩咧？佢哋嘅一啲手信啊，你相机佢哋会俾翻个福袋你啦，咁呢个会有啦，咁佢哋都话会有影相位。咁佢冇好詳細咧講到明嗰個影相為名，不過其實你都估到，既然嗰程機係九十分鐘嘅行程嚟嘅，咁嗰個應該會係純粹呢個個人推測，喺個機上面佢會做一啲譬如報警板啊，各樣嘅嘢啊，令到你咧係有一個咧會有一個飛去鹿兒島嘅感覺。好啦。但佢之前咧佢仲有少少嘅甜頭俾你嘅。 喂，等等先，我想問飛去鹿兒島。是不是睇得到个鹿儿岛先？即系你望落去下边， 佢 下方系鹿儿岛嚟嘅， 唔系飞去鹿儿岛啊！ 佢都系喺香港， 都 系 香港飞一转咯、啊。不过佢系飞之前咧，佢会咩咧？俾条片你睇，吓嗰条片你自己可以上网睇嘅。佢就会话翻俾你听，而家实时喺日本，你将会去嗰几个 location 实时嘅情况。 哦，即系动感影院啊， 冇错啦， 即系你入到一个空间啊，就会有你睇嗰条片，哇，原来 我 而家几 千蚊喺动感影院， 佢冇几千蚊，佢几百蚊啫， 几百蚊飞到，即系又飞到一转， 几百蚊飞到一转，跟住又做啲 嚟远化、啊，有兴趣啊嘛， 因为咧几千蚊好猛， 唔系， 但系我几百蚊飞到一转啊， 我一定要讲，我真系一个心地好嘅人嚟， 我哋都系， 我见到佢哋咧咁俾心机，谂咁多桥，想挽救个航空业咧，我都真系中意飞嘅人，依家只不过疫情。疫情窒外飞唔到、 嗯， 我想货翻啲金， 嗯、 真系你当我上去坐下好，食下鹿儿岛咩鸡翅身又好，食鸡蛋又好，鸡骨都好。 佢入边有冇我唔知啊， 系啦， 鸡翅身， 我都想参与下。如果你话几嚿水，我真系想帮忙下香港， 咁一齐去咯，一齐去咯，跟住喺享乐时代翻嚟讲咯， 转咯， 我惊。动感影院嗰下嘢， 咪听埋先。 唔系 嗱，呢个有真人空姐一齐玩游戏噶嘛？我记得上次玩 bingo 嘛。 空姐同你玩 bingo 系啊，系啊，吓、啊啊、你哋唔知咩？第一转 vacation 啊嘛， 系 唔 知啊， 系 啊, 啊， 好似几好、 啊， 突然 间 又 而家 有翻个 tick tick 系啊， 而家咧佢就叫大家咧就先睇咗嗰个嘅网上面嘅片段先，咁、 啊、 你知道实时发生紧咩事啦，然后你就可以上机。相机嘅时候你就有一种哇好即系日文叫做哇酷哇酷即系好兴奋嘅 哇酷哇酷 哇啦哇啦我就知啫 哇酷哇酷系啦 即系好开心嘅感觉 好兴奋嘅感觉 有九十分钟可以喺飞机上 喺飞机上面你就自己玩嘅咁、哦、当然啦你话佢呢一个嘅 package 咧除咗系飞之外咧佢仲系希望大家将 flycation 同埋 staycation 咧系楞埋一齐嘅即系你join 佢呢个 tour 然后你可能唔知喺边度边度就揾埋嗰啲本地嗰啲酒店咁佢就可以令到你有一个咧。连成咗一线嘅感觉， 哦，即系你一落机， 飞完你就可以再落机，都系喺翻香港 就入住酒店啦， 就入住酒店， 哦， 咁都几好嘅。 咦，咁系咪落机都系机场啊嘛？ 系 啊， 咁 系住翻喺机场酒店啊？ 落机好难唔系机场。 喂，有啲朋友如果试过 flycation 咧，真系欢迎网友啊，或者我哋晨光 page 有啲朋友仔，即系你 inbox 晒我哋，究竟需唔需要出境嘅咧？咁又需 要 帶 passport，、 哦、要全部都要嘅，因為之前咧佢第一轉嘅時候咧，我有好多日本朋友，即係咩香港嗰啲咩事務所嗰啲咧，咁就都係 join 咗航空公司嘅，咁佢哋全部拎曬個 passport 啦，有 boarding pass 啦，係要出去嘅，咁啊又要過行李，即係做翻曬我哋應該要 做 嘅嘢， 做足， 跟住落機嘅 海關都會 check 你嘅 ，check 你嘅 ，check 你睇下有隻狗仔都有公開嘅，即係嗰隻狗仔都過嚟索下你個夾，睇下你有冇帶嘢， 都係唔俾帶 想離開香港，但其實。 你 根本離開唔到香港， 做足係幾咁緊要啊？因為我哋平時係有做足噶嘛，你諗住飛嘅時候，喂會唔會少咁攰啊？少咁攰咧就少咗份興奮嘅感覺。 哦，我唔係用顧客嘅角度出發，我由謀生嘅角度出發。總之啲人唔好咳就得噶啦，連隻狗都唔好咳。總之個個。开足工， 系啦， 保就业， 睇翻自己工作岗位， 系啦，开工充足，唔系开工不足，咁就得噶啦。 系啦， 个角度 好啦。佢呢个 flycation 咧个概念就大家理解咗啦。不过咧，实在有太多美中不足。 哦、 例如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佢纯粹系有靠个影像、靠个片咧，等大家去到啊，幻想咗自己去到呢一个日本，或者佢迟啲可能有咩新加坡啊、台湾啊、泰国、越南嗰啲都有啦。 其实唔紧要啊，播马尔代夫片咯，个个都咁中意。 南极、北极都得，系咪先？ 宇宙都得噶， 都得， 上太空都得。 咦喂，你呢个 concept 好好、 啊、 喎， 好好啊！ 人类实在太难先至上到太空啦。 唔系，依家都研究紧噶 ，SpaceX 嗰个马克思依家已经整紧噶啦，系马斯克 ，sorry， 马斯克已经整紧 都系都系佢啦，系啦系啦，好啦嗱，但系佢美中不足嘅系咩咧？因为佢本身虽然系有个导游带我哋睇一个实况嘅情景啦、嗯，但系咧。而家最缺嘅咩？旅遊業其中一樣就係手信嘅問題，即係當地人咧，其實佢哋經營呢個手信嘅時候咧，都係非常之辛苦。而家冇遊客啊嘛， 喂，但 係本地人又唔會買。 你去日本咧，好多朋友都係喺香港嗰啲日本店嗰度買翻啲餅翻嚟啫嘛。其實佢係咪喺日本買，你都唔知㗎。係， 電堂買咪得咯， 係咯，咪電堂買咯。 喂，電堂可能有鹿兒島名物，我唔知係咩啊。 有啦， 乜乜 實有 餅咁樣， 一定有嘅。 所以呢個解決咗㗎啦， 同埋寫定好多限定，但係。咧佢有啲特別啲嘅，譬如土產咧就未必全部都有嘅。嗱、啊，限定嗰啲咧都係因為根據住呢一個季節咧，咁啊唔同嘅季節有啲期間限定嘅，咁佢真係出唔到。譬如櫻花落曬啦，咁啊櫻花整曬，咁啊真係整唔到櫻花嘢出嚟俾你。 唔緊要啦，普遍日本人其實普遍香港人其實冇小白你咁專嘅。你上到去有個清心嘅蘋果，跟住有個北海道十勝嘅紅豆冰，跟住有個唔知乜乜石碗牛咁樣，咁你咪當大集會咯。你上到去每樣嘢都日本。连支叉都 make in Japan， 咁就掂噶啦， 可能 当系咁噶啦， 可能好多都系好 deep 噶食得， 好 deep 嘅咩？ 但系几百蚊， 好 deep 你几百蚊，你想点样好 deep 啊？我妈卡车啊，大佬喺个飞机嗰度做俾你啊，切条鱼啊，冇可能啦， 系啊， 呢个如果收贵啲，唔知道有冇人有兴趣喎？ 收贵啲可能有第二个玩法，即系佢攞翻 first class 嗰个玩法，就可能真系有个厨师切我妈卡车俾你嘛。嗱，佢而家咧，其实台湾咧就唔系净系香港呢个 vacation， 佢真系有个导游，除咗系带你，喂，睇下而家。譬如呢、這個石板街咁樣個 real time 個風景就係咁樣啦。佢除此之外咧，佢仲引申多一樣嘢，呢個咧都係幫到啲旅遊業界嘅人咧去揾到一條新嘅謀生之路。係 乜嘢？ 咁佢哋就個導遊一路咧去到行住呢一個譬如石板街咁樣啦，佢就一路咧會影住嗰啲商品嘅。咁咧佢會拎。栽咗呢個好，真係好平嘅團啦，因為你始終隔住個 mon 啊嘛。跟住咧就栽住個團嘅時候，就個導遊一路咧就講解，一路咧就影住嗰啲手信。然後咧，你譬如我崔傑同阿 O 咧都栽咗呢一個 tour 嘅，跟住喺啲網上邊一路追住呢條片嘅時候咧，我哋一路可以撳掣。喂，我好想睇翻頭先嗰個嘅嗰個鎖匙扣，個鎖匙扣你可唔可以幫我捽兩下，睇下佢係咩樣，睇下會有冇機關嘅？ 咁有冇得賣㗎？ 有噶，系啦，即系好多滞留喺日本嘅中国留学生都做紧呢个日本表参道带货咯，系、哦、啊，即系佢开住个直播，跟住你想买啲乜，咁嗰个日本留学生就微信支付俾钱咯。 呢、啊這个方法咧、啊，本身就由以前咧带水货开始咧引申到而家放咗入去咧，好多就系旅游业界，嗯、因为佢哋发觉，原来真系透过网络可以弥补咗咧原本嗰个嘅不足噶，系、 嗯、 啦，咁而家变咗咧就开始成为咗一个潮流。虽然我哋个人飞唔到，咁香港又好易买到好多日本。嘅嘢啦，泰國嘢啊，越南嘢，但係咧，原來有一個就係我哋可以一路 real time 望住嗰件物品，唔係嗰個物件，跟住就叫個導遊，喂，你幫我捽量下，掹量下，睇下啲咩特別嘅機關，如果我中意嘅。我即刻就叫個導遊落 order， 佢就幫我俾錢，就貨金啦。 你都可以逆向思維㗎，你喺香港咧，女人街嗰度，你咪攞住部電話。 咦係喎， 係我最近咧，依家就 冇錯啦。日本有冇搞呢啲先？即係其他地方。 啱，喂，我講日文 sell 翻佢哋啊嘛。 係啦，你 sell 翻即係成個東南亞嘅市場，佢哋都冇得嚟香港㗎嘛。係 咯， 咁你咪影住嗰啲唔同香港嘅特色產品，跟住話啊，你而家想落貨，咁你就可以 do 呢個 QR code， 咁就可以入錢俾我，我又寄貨俾你啦。咁其實都可以係一條財路嚟嘅。咁不過你咁有錢。 商業奇才嚟嘅喎， 唔好咁講， 即係千年難得一見嘅鬼才。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呢條咁好嘅橋就交俾你去做啦。 而家全部人都聽到啦，咁我而家要快啲搞。 再諗下第二條橋咯， 第時發咗，記得唔好唔記得我啊，崔健同知唔知啊？ 我會請你飲茶噶。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十一月十一日係一年嘅第315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50日。1572年十一月十一号，丹麦天文学家蒂谷布赖克首度观察到当时比金星光亮、少数能以肉眼看见嘅超新星蒂谷超新星。随住光度嘅转暗，两年后已经无法以肉眼睇到。佢嘅冲击波目前仍以大约每秒数千公里嘅速度向外扩张。不过，意大利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马若尼科。在同年的11月6号宣称已经发现它比蒂谷布赖克还早了两日。 11月11号出生的朋友，外表经常呈现一种生气勃勃、非常欢乐的感觉，但是实质性格非常刚烈、矛盾不安，亦属于恋家爱家的人，将家庭放在第一位。男性容易拥有大男人性格，女性就容易变得专制。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当你发现新的东西，你会据为己有还是同家人分享？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渴望争夺第一，但系争夺嘅背后，经常忘记事件嘅本质。 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美花园，咁亦都影响到榄起路啦、侨兴路、十八乡路啦，同埋大旗岭路咧一大挤塞啊！重复多次啦，元朗嘅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近住津柏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美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包括系榄起路、侨兴路、十八乡路同埋大旗岭路一带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花园道落山，近住长江集团中心慢线嘅坏车拖走咗，花园道落山回复正常。青山公路支路上翻去德士古道天桥，近住佛教林炳炎纪念学校对出嘅坏车咧，都拖走咗。咁头先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啦，而家重开啦。咁揸车朋友咧，可以由青山公路嘅支路上翻去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去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凤园路挤塞，龙尾就在下坑村。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十二月一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9:07啊，阿欧先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升咧262点啊，收复29,420点啦。反而咧纳斯达克指数继续跌啊，跌159点啦。睇到啦，好多唔同嘅科技股咧都要跌啊吓。咁啊，琴日港股咧依然都系咁啊，其中咧 ATMJ 啊吓，阿里巴巴咧、美团啦、腾讯啦同埋京东咧都要跌啊，股价咧蒸发啊都几多下吓，股价急泻咧4.2% 咧，至到10.5% 啊吓，市值咧合共蒸发咗咧8,900亿元港纸咁样。今日咧阿欧想讲下乜水啊，唔系乜水啊，系想讲下北水啊，北水咧净卖出啊，美团咧近17亿元啊，呢个系一个点嘅概念咧？呢个系一个分手嘅概念啊，所以话咧成也北水，败也北水。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日嘉宾有 英式教育执行总监陈思明。 早晨 ，Samuel。 Morning， hello。 香港人似乎近嚟咧就好中意去海外升学，咁英国都系一个热门嘅首选地点。 系啊，冇错啊！我哋今嚟紧2021年去英国嘅人数，我觉得系 record high 嘅。 嗯， 本身英国读书都受欢迎啦，咁、以前以往我哋个个去报就报私校啫，咁但系自从嗰个 BNO 条款出咗之后咧，我谂多咗另一个 market 出咗嚟，就系谂住去嗰度真系移民，留低俾仔女读公立学校。 即系其实移民都唔系咁简单啦，除咗话搵到适合嘅学科啊，同埋心理学校之外咧，其实成家人要去嗰边揾工啊、定居啊，甚至乎可能好多嘅起居饮食啊、生活习惯咧，都要重新适应过。 系啊，绝对系啊！我喺嗰边十几年，我都觉得喺工作或者喺居住方面咧，系有多少唔习惯嘅。读书我觉得几容易接受。 系咁啊，所以今朝早咧，除咗问阿 Samuel 关于升学嘅嘢咧，可能都要问埋其他一啲咧升学附带嘅条件啦。 可以啊。 好啦，咁啊问阿 Samuel 啦。咁啊，既然今年嘅人数似乎真系明显多咗咁多啦，咁啊啲人通常嘅年纪啊，又或者系想去嘅地方啊，热门嘅选择学校或者系科目咧，会系点样分布嘅咧？ 是有个年轻化嘅趋势嘅，事实 系 以往咧，我哋话去英国读书13岁、14岁最多嘅， 嗯， 因为嗰个就系英国中学嘅第一年，咁嗰个私校啊，私校系同公立唔同嘅，公立嘅中学第一年咧，就系我哋同我哋一样，都系 form one 嘅啫， 系， 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年轻化啦，我见到最细嘅讲紧5岁，有啲可能 kindergarten K 都有， 读到下就过去啦已经啊， 冇错啊，跟住热门如果想寄宿读私校嘅就7岁先可以寄宿啦，咁、但系今而家呢个 moment。我看到很多都是妈妈爸爸一起过去那边的。咁热门地方就一定是近伦敦的啦。即是你看到之前3、4、5、6月几多那些物业那些介绍。热门有几个啦，近伦敦的通常又不想住在中心区，咁可能出返少少 ,Kingston 好受欢迎啦、,Barnet 好受欢迎啦，呢啲比较啱家庭居住嘅地方。所以就算我而家问啲做开物业嗰啲朋友呢，佢话啊以前啲人呢就投资啲单栋楼，而家就个个买晒九龙塘啦，买晒跑马地啦，都有个改变嘅。咁但我自己咧就推介啲朋友咧，就睇远少少嘅，因为 London 唔系唔好，只不过其实大家暂时初步去了解啫，即系好似一个外国人嚟到香港，觉得九龙塘好好名校区，咁但系其实到最尾你系入唔到喇沙嘅，因为人哋本地人都争崩头，系咪？你一个外国人嚟到，文化上又唔系太衔接得快，小朋友嘅学术上又未必同人哋程度一样，咁所以到最尾我觉得咧，呢一啲区域咧系买晒楼住喺嗰度，但系读书咧，可能都系去翻出边。 所以睇嘢可能有时都唔可以睇表面啦，即系唔可以话净系睇住啲地方咧介绍咧，就系话呢样好嗰样好，又好方便、好发达、好市中心咁。但系其实可能咧都要考虑翻自己，首先个经济条件啦、置业嘅条件啦，同埋到底嗰个读书咧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嘅小朋友咧？ 系啊，我叫啲家长咁嘅。如果你想读私立学校咧，就买楼还买楼，拣学校还拣学校，两样嘢唔好混淆埋一齐。 哦，咁应该边样嘢先咧？睇咗， 其实两者可以无唔关啊，即系 parallel， 大家可以分开睇。因为你买楼投资啫嘛，你可以买楼嗰、那个好有投资价值，收租，然之后你租任何校区都得嘅。喺英国，就算你读公立学校咧，其实佢系用个邮编嚟帮你派位，同香港差唔多，但系佢嗰种。佢個 catchment area 咧係比香港窄嘅，即係佢唔係九龍塘區啊，九龍塘區 細緻啲添，仲 佢直情係如果係喇沙咁樣，佢直情係出邊可能兩條街 哦， 就算 先至派到嗰間 就派到啦。 咁、即係你其實都好容易目標明確嘅，即係如果你我想入嗰間學校嘅話，我就要必須要買嗰兩條街嘅物業。 所以啲人就租咯，即係本地人要租嘅，咁、所以就千祈我覺得要。 即係而家啲廣告咧，好多中意寫住啊名校區啊，鄰近某學校十分鐘，但其實原來十分鐘係 已經係另外一條街，已經另一個校網。 其實你望到睇，但係入唔到，咁冇意義。咁啊，同埋咧，有好多英國好宜居嘅地方，好啱仔女喺嗰度成長嘅地方咧，都唔係投資項目嚟噶。即係你去到嗰啲咩 Bristol 啊、Bath 巴斯温泉城巴斯啊、中部嘅 Oakham 啊、或者東邊嘅 Norfolk 呢啲地方，全部都係英國本地人都會想喺嗰度居住，同埋同小朋友一齊成長。嗰度好多可能郊外嘅地方，學校一流，修身要求又唔係話好高好離地。In fact， 威廉王子同 Kate Middleton 都係住喺 Norfolk 嗰度，因為真係景色又好，空氣好，同埋我覺得咧，嗰度你真係開始熟悉咗英國嘅，你會發現最緊要讀書咧，唔係間學校嘅設施同埋師資，係人啊， 係啊， 你同學究竟係啲咩人，咩人種，來自咩地方，要求高唔高，學校咁樣德育好唔好，其實觀，尤其是而家講緊啲真係三至九歲咁啦，呢啲年紀去英國。為灌輸他們正確的價值觀緊要過學數學的。 是。所以其實你剛才講的這些地方都比較適合一些本身沒什麼目標，尤其是這麼小的就不同大學揀科啦。你大學揀科起碼你知道自己是想讀商科啊、理科、文科。那你這麼小的去到其實真的揀一些很 general 的學校而已，什麼都要讀的嘛，因為。 是啊，其實英國的教育制度就是在小學的階段叫你希望令你繼續有求知欲，繼續對學習有興趣。中意翻學，跟住去到中學啦、高中啦、會考啦，咁就開始收窄你嘅興趣，揀十科八科，然後再轉延你嘅興趣去翻三四科高考，跟住咪讀大學。所以其實邊度讀都一樣，最緊要係學習過程多過嗰個學術排名啊等等。最緊要就係、是、又係啦，你睇翻你自己嘅 budget。如果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去買呢個咩 Kingston、Barnet、倫敦嗰啲名校區，然後諗住派位博去入去。某學校， 但係唔知博唔博到。 係啦，北部大把靚嘅地方，又平。York 一間嗰啲買間 house，都係講緊300万港币， 都好靚嘅， 好靚。你去 Barnet 租間房啫，係咪OK？ 即係好大嘅差異咁，所以其實咧，去到嗰邊升學咧，最緊要都係睇下自己嘅預算啦、能力啦，同埋再考慮下到底嗰啲學校咧係咪適合你，校風緊要啲啊，定還是學術緊要啲咧？咁呢個就真係自己要決定下、考慮下啦。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 Samuel，Thank you。 着土一片，若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无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见，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那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里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 9:17，听紧有陈奕迅嘅《致明日的舞》。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帝一线。 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我咧就睇咗份报告，就想同阿钟哥同埋阿 O 咧都报告一下嘅。咁呢、 啊、 份报告咧， 又系报告， 系啊， 崔小姐你份报告出咗， 咩？ 又恭喜我， 日日都有啲报告同大家讲 嘅。系啊，好中意睇数据嘅。世界经济论坛咧就发表咗呢个未来工作报告2020啊。咁佢就话咧喺疫情底下加速咗各行各业进行一啲科技嘅转型啦。我想大家都感受得到啦，即系譬如你上网，即系买嘢又好啊，即系家居用品又好啊， 工都唔使翻到 office 咯， 咪咯 work from home 啦嘛，咁、引发咗咧，其实更加多一啲自动化嘅技术出嚟嘅，譬如有大数据啊、云端系统啊、人工智能等等啦，就减低翻嗰个人手嘅需求。咁呢份报告咧就预期啊，喺未来嘅五年咧。行政啊、白领等等，有10个工种系会面临被淘汰嘅。 唔系话 好啦， 咁 我哋 少啊。 佢列咗啫、其他嗰啲可能佢讲唔晒啦。 咩、其实好简单啊，即系喺阿崔杰同未讲之前，你都会感觉到啊。其实你而家即系都疫情都一段时间啦，咁、你都感觉到你身边嘅生活咧，好微妙地起咗好多变化噶啦。 冇错。 咁你就知道有啲咩真系唔好意思啦、可能真系要同你讲声拜拜啲、工作。 你哋自己有冇惊过？有冇担心过？ 冇喎、 点解嘅？ 因为我成日都系嗰句，你与其惊，你不如做好自己啊！即系我日日都喺度惊，喺度惊，咁不如做好自己啦。 好正面喎、 啊！系咯，俾个题外话，我有个即系当年 即刻好惭愧添，我成日都喺度惊。 唔系早十几年前咁，以前电视台嗰度咪有一次裁员潮嘅，咁我有个朋友喺度做，成日都好惊俾人炒，俾人炒话你惊。做唔做到嘢啊？做唔到啊？咁咪系咯？咁因为你惊，所以做唔到嘢。咁人哋就因为你做唔到嘢，所以炒你啊嘛。咁与其你喺度惊，不如你做好啲嘢。你做好啲嘢，人哋咪唔会炒你咯。 我都好惊啊！我惊俾人炒，所以我炒股票。与其俾人炒， 不 如我 自己炒。 不如我自己炒。 阿 Kitty 就惊俾人炒，所以喺屋企炒下嘢食。 唔系，但我又啱，我又真系有听呢个钟哥嘅见解。我真系趁住呢一排咧，学多咗嘢。 学咗咩？ 因为我惊俾人炒嘛。咁我学咗语言咯。 语言 系啊，我有 乜嘢语言？ 普通话， 仲有咧， 我系强化，系啊，强化一下我自己嘅能力，系啊，跟住又睇多好多书啊咁咯。 我以为你学啲咩拉丁文啊，即系嗰啲 德文啊， 德文 我本身 系 德文噶嘛， 系啊，不过都要再强化，如果真系要应用嘅时候。 Good morning, good talk, 系啊，好啦好啦， 佢次次都系讲呢一句嘅，佢冇第二句嘅。 Cheers, 就拜拜啦，系啊，转头先讲。好啦，讲翻呢十个咧，可能面临被淘汰嘅职业，即系根据呢个报告所讲啊吓。好啦，排名第十咧。就是材料记录及仓务员。 仓务员。 咁呢个好简单啦、即係可能用电脑就输入晒啲嘢佢帮你搞掂啦。第九呢就係技工及机器维修员。亦都系电 未必啊。 係咪电脑 AI 可以帮你维修到 啦、未知去到咁先进、 你整车都系整车㗎系咪先。 对 即係你今时今日就算电能车都系用人手整㗎嘛。唔系用电脑整㗎嘛。 不过都可能嘅。 係咪 将来呢啲车坏咗唔使整啊。换一架咯， 可能 直头整都唔整啊， 咁平3000蚊一架车到 咗佢咁。 系嗱，第八位咧就是、事务及营运经理，呢、个好广啊，我觉得 你唔使实体啦嘛，又系嗰句，而家基本上你实体做嘅嘢好多都要同你讲拜拜。 哦，咁所以第七咧你就好明白啦，就系呢个客户咨询及客户服务员。 唔使，呢、个好多嘢好容易理解， 直接上网系啦， 你手机已经知道啦。你旧时去到嗰间商场，譬如约你哋两位去一个地方啊 ，A、B、C 餐厅咁先算啦。咁旧时就要啊去水牌嗰度睇啊，或者问个 reception。依家唔使你手机，你问 Siri 即刻问咗啦。 系啊 ，Siri， 我约咗钟哥同 Kit 喺 ABC 餐廳喺邊？咁佢已經話俾你聽，301號就係啦。咁樣 轉右咁樣。喂，咁同埋而家你網上面咪有好多嗰啲人工客服嘅，即係佢已經 set 咗1億條問題落去噶啦，最常問嘅咁樣。其實真係唔需要有個人面兜兜咁樣同你傾偈噶嘛。好啦，第六位咧， 嗰啲係面對面，唔係面兜兜。 面兜兜俾錢， 我係面兜兜喎，面兜兜啊嘛嘛。 係你創作出嚟？ 哦 ，sorry。咁係面對面啦。 可能你學咗國語啊？你 再講啊，变咗尿兜兜咁样，点即系点啊？ 好，睇埋第六位咧，就商业服务同行政管理人员啦。点解行政管理人员系唔使咧？即系有部电脑夹住你，有个 cam 睇住你哋，系嘛？就唔需要人哋管理你啦，系咪咁嘅意思咧？ 定还是好多自己嘅创业者啊？即系自己 可能 个体啦， 系可能系， 即系唔需要做啲大企业。 你上次有另一个调查就系话，而家大家啲年青人喜欢嘅职业第一位系 YouTuber 啊嘛， 系啊， 咁仲想咩人管理？ 系啊， 我自己搞晒， 因为佢唔再系打工啦嘛，即系自己打自己工啊嘛。 好啦，第五位咧就是打工噶啦，就系、是、呢个工厂工人、装配工人。哦系啦，即系我谂呢啲又系机器可以帮得到手啦。 但系有啲逆转嘅，譬如今年咪多咗生产口罩嘅，咁都真系睇翻个 manpower 同埋劳动力，都虽然话机器或者机械整口罩，但系到最后都真系工厂因为疫情嘅缘故，请翻多咗工人咯。呢、个系几反常噶嘛？ 不过呢个好难讲噶，因为可能到一切稳定之后又炒翻。 咁又系，讲得冇错，讲得冇错。 好啦，第四位咧就系、是。我有啲估唔到，就係會計師同埋審計師啊。 哦 ，AI 核數啊嘛，依家 係咪啊？ 懟曬落電腦度，佢只可能計曬出嚟俾你啊。 除非你有啲嘢都真係要揾會計師同埋 傾一傾，傾一傾，傾一傾， 所以我又覺得唔會抹殺曬嘅，總有佢哋值錢嘅地方嘅。 唔好懶有背後嘅意思咁樣啦。 冇，梗冇啦。 冇， 你呢条数使乜搵会计师计？你咁叻，你用去 AI 啊？ 我都用会计师。 你公司条数，你用去 AI、啊。 我呢两日都要去， 系你呢两日都要去系嘛？ 系 咯，咪系咯。 嗱，咁第三位咧，其实同第四位都相似嘅，就是、会计啦，工资办事员，即系又系即系计数嗰啲啦，系啦。第二位咧就是、行政及执行秘书， 即系唔使秘书啦，又系 唔使秘书啦，系啊，搞掂晒啦。第一位即系话根据呢个报告话吓。最有可能被淘汰嘅就系数据输入员啦，即系连打嗰下都悭翻。 吓、啊，唔系喂喂，早排都系当然几年前咧，最吃香系呢一个位嘅。 嗯， 系咩？ 最吃香系呢个位， 可能啲数据已经入晒落去， 唔 需要再 一次过搞掂。 哇，咁啊真系打完斋唔要和尚啊！ 咁系咁啊， 真系哦。最初咧最多人需要嘅就系咩？入数据啊嘛，啲数据入晒咁点啊？拜拜。 不过咁啊，调翻转啦，唔好净系讲唔开心嘅嘢，快速讲啊！咁啊，有被淘汰，亦都有即系会兴起噶嘛。佢、根据呢份报告咧，有未来十个未来热门嘅职业啊。 外卖员？ 咦，咁啊冇啊。 系，发型师？ 都冇 啊，系咪错晒？ 喂，俾我讲，物联网专家系啦，软件及应用程式开发员 系， 资讯保安分析员 系， 全部都数码嘢啊，数码专营专家、业务发展专家、自动化技术专家、数码市场推广及策略专家、大数据专家、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专家同埋数据分析及科学家。 弊啦， 全部系数 digital 嘅嘢， 系咯， 我以为同一个工种嚟噶，同一个。 我其实想连听得明都未听得明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个工作去做咩？ 我哋都有啲脱节喎。 我仍然都系停留喺二十世纪。 系啊， 直接讲 杀人网， 杀人网系咪咩？ 我讲咗第二，我讲咗第二套啊，嗰啲成人电影嗰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日本女歌手 Lisa 上年凭着《鬼灭之刃》主题歌曲《红莲华》，将自己嘅人气再度推高。电视动画版之后，故事延续到去到大银幕，《鬼灭之刃》无限列车主题音乐作品成为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Homura 二。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来自 Lisa 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刘昌。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早晨各位。 今日有咩好介绍啊？ 好，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 嗯， 咁啊会先带大家咧去到湾仔利东街啊，睇、下一个叫做情寻猫猫节嘅活动。 嗯， 呢、这个情寻猫猫节咧，听都听得出好 Q 啦，其实系打卡嘅。 嗯， 咁啊打卡之余咧，亦都系关注下呢啲动物权益嘅活动嚟嘅。 系， 咁就系由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举办嘅。咁有啲乜嘢嘅咧？咁当中咧有一个好巨型嘅吹气猫猫公仔俾人打下卡啦，跟住有啲猫猫市集啊咁样，诸如此类，同埋有啲展板啊，介绍下头先所讲嗰啲啦，猫只嗰啲领域护理嘅计划， 系、都几吸引啊！我觉得即系如果中意猫猫嘅人都会去睇下打下卡影下相。 冇錯啦，即係拍拖又啱啦。咁好啦，咁跟住呢，另外呢個日常八點半呢又會帶大家入到去屯門嘅、入村、即係屯門，即係好多嗰啲公屋啊，嗰啲屋村㗎嘛。咁今晚特別啲，就去一個真係一條農村咁嘅村落啊，叫小壽村。咁呢條村呢有好多龍眼樹嘅，咁就咁聽好開心啦、啊、有龍眼石。但原來呢嗰啲龍眼樹日久失修啦，咁嗰啲枝葉呢亂咁生，就搞到嗰度喺嗰度裏面住嗰啲好年長嗰啲村民呢好煩啊。係啦，咁今晚呢日常八點半呢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入去睇下，有啲義工呢從城市走入去幫呢啲村民呢去修理下呢啲龍眼樹。 阿暢啊，有冇諗過呢將日常八點半放喺九點半嗰度播，然之後呢個名唔好改啊。即今晚九点半，我哋嘅日常八点半， 咁呢个可能要系做一集愚人节嘅嗰啲特辑，系啦，即整蛊人嘅呢啲节目。 好啊， 系啊，喂，咁但系今晚九点半真系有另一个， 咦？你而家要介绍九点半系嘛？ 啊，九点半， 好快介绍九点半，今晚有一个31看世界， 睇边度咧？ 今晚带大家去到非洲咁远， 哦， 系啦，咁非洲咧原来有个叫做罗里活，即系荷里活个 friend 啊，荷里活 真系有。 真係有喎、啊，荷里活大家知道係喺美國嘅拍電影噶嘛，咁、印度有玻璃活啊嘛，非洲有個羅里活喺邊嘅咧？原來就喺非洲嘅尼日利亞。 哦， 咁尼日利亞咧，原來嗰個電影生產量啊，年產量係超過咗美國荷里活噶啦，已經。 哦， 係啊，即係大家可能未聽過啦，冇講話睇過你啲戲啦，咁。今晚31看世界就带大家入到呢个罗里活嗰度睇一睇佢哋啲电影系点嘅样。 荷里活我净系知道有间大酒店啫。 咁罗里活咧系非洲嘅， 系啦，非洲嘅即系佢哋嗰啲电影点搞法咧，又点解咁兴旺咧？咁今晚带大家去睇睇。 好， 系啦，咁好快讲埋今晚11点有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咧就带大家倾下咧呢个而家新常态嘛。即系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疫症嘅新常态。 系， 咁但系从呢个文化道德伦理角度咧，睇睇呢个疫情前后啊，呢个香港人嘅个人私隐啊、自由啊，乃至国家权力有啲咩改变？ 哇，推到咁远啊！从口罩睇世界喎、 啊， 而家 系啊， 好啊，咁啊留意一下呢一个嘅学人串社科啦，午夜广场11点啊，咁啊唔该晒阿畅同我哋嘅介绍， 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 就嚟去到早上嘅9:30啦，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多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主要原因是天气转凉，温度降低，令相关病毒稳定的时间变长，空气污染和学生恢复课余活动等亦都有关。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在本港很常见，主要由不同呼吸道病毒引起，当人多聚集，尤其小朋友个人卫生未必足够，就容易交叉感染。梁子超说，部分病毒已经风土化，有关情况基本每年都有，但新型肺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传播不同，感染新型肺炎的13岁以下儿童病征一般较轻和不明显，他们亦很少作为传播源，而新型肺炎一般影响年纪较大的人。南韩新增14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四日保持在三位数，亦是近三星期以来单日最多。新增确诊个案当中，社区感染占113宗，大部分都来自首都圈。首尔西部一间保险公司的累计感染人数增至36人，南部亦有46名患者和桑拿群组有关。另外，同日新增两宗死亡病例，累计487名患者不治。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表示，由辉瑞药厂有份研发的新冠疫苗可能在本月底开始分销， 预计到明年一月底会有足够疫苗提供给护老院和医护人员，四月初将面向全国，到时可能会有足够的新冠疫苗给大众接种。另外，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若果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辉瑞研发的新冠疫苗，相信美国民众可以在年底前开始接种，他本人会接种，亦建议家人接种。他说他信任辉瑞和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人员，认为疫苗的数据可靠。对于有消息指总统特朗普有意将他辞退，福奇说无意离职。美国太空总署宣布已经完成对 SpaceX 载人龙飞船以及猎鹰九号火箭的认证工作，认为 SpaceX 有能力运送太空人往返太空，是首次有商用载人航天系统获认证。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感谢美国太空总署的支持，他感到极大荣耀，将激发公司继续努力协助人类重返月球，前往火星，最终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种族。另外 ,SpaceX 龙飞船预计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晚将三名美国太空人和一名日本太空人送到国际太空站，是继今年五月之后 SpaceX 再次执行载人升空任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3点，跌97点，成交金额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6蚊，跌19蚊；新洲国际132.6，跌10.9。阿里巴巴255.8，跌19.6；美团296.2，跌3.8；友邦保险89.2，升2.2；九毛97.08，跌1.08；中国平安85.7，升7毫；京东集团310.6，跌19.8；小米集团24.5，跌4.5；远东宏信7.97，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0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03，人民币6.60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5192点，升287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51美元，卖出188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元朗嘅公鞍路啦。咁较早前元朗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近住津柏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

而家都冇联络啦，各有各忙啦。 嗯，希望佢哋个个都听到啦，认得你，知道你仲系安好，咁大家都好放心噶啦。 诶、啊，仲有啊，旧历十月十六我爸爸生日啦，同埋十一咧就我姑姐生日。诶、啊，呢、這个月廿八号系我个细孙生日啦。 系、哎、啊，细孙添啊，已经有几多岁啊？你个细孙系 十四岁。 十四岁嗱，已经我仲以为 B B 添。 唔系啊，十四岁噶啦。 咁你好福气啦你。 我个大孙咧就系、是。一月八号，我趁而家可以同你倾偈，祝埋佢生日快乐啦！两个孙都系， 嗯，咁我都祝你个个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啦。 好啊，同埋祝你哋身体健康啦，尤其是最紧要呢个疫情快啲过咗去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阿姨。 好啊， 好，拜拜，上帝赐予你，我不收信运气。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要分享嘅系一个超级懒人食谱，就系寿喜烧啦。寿喜烧完全冇特别技巧可言嘅，只系需要将啲材料洗洗切切，再加埋个调味，咁就搞掂啦。而寿喜烧汁系用咩调味料去调嘅呢？就是用酱油、味淋和糖，用2比1比1的比例去到调。咁当然啦，再懒啲，你可以买现成的寿喜烧汁沟水啦。大家应该都知道，寿喜烧是一种日本料理，通常食材呢就包括牛肉切片，有大葱啊、豆腐、魔芋丝、冬菇、金菇等等。呢啲食材喺酱油、糖同埋味淋等等混合嘅汤汁里面煮，食之前再饮生鸡蛋。虽然简单，但系已经回味无穷啊！咁你又知唔知道点解呢个味餸叫做寿喜烧呢？ 今日仲揾啱人，小白应该解说啦，系、哦、嘛？活字典啦、 啊。咩叫做寿喜烧啊 ？Sukiyaki 点样嚟啊？呢个名 点解啊？喂，你都俾你考起喎、 啊。吓，咪怕？ 真系啊！ 我冇答案噶，我谂住你解。 唔系啊，你估所有送菜名嘅由来我都知咩？真系。 但系佢日文有个汉字写翻出嚟噶嘛？锄烧、啊，佢话原来寿喜烧咁啊，寿喜烧当然系我哋嘅译名啦。咁但系日文字咧就写住锄烧咁样，咁、都系同一个金属做嘅一个器皿啦，系啊，喺、上面烤肉嘅传说都有关嘅。咁咧佢讲翻个历史系点样呢？呢、这个寿喜烧咧，就系讲到由于啊嗰阵时嘅佛教啊、神道等等嘅各种影响啦，咁啊天武天皇咧就禁止人民咧食瘦肉，即系唔系肥肉瘦肉嗰啲，系野兽嘅肉。咁、喺德川幕府时期咧，就一般就唔食牛噶啦，除咗咩时候可以食咧，一就是、病嘅时候、觉得补啊，第二咧就系、一啲喜庆嘅日子嘅时候咧，先会食呢个寿喜烧嘅。咁啊有啲似咧一啲庆节嘅时期咧，啲人都会食红豆。炒饭噶嘛，咁啊当即寿喜烧就系呢一啲庆节嘅食物啦。平时一般咧都唔会点样食嘅。咁啊当时嘅寿喜烧咧仲系用鸡肉添啊，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叫做鸡素烧。咁啊自明治维新之后咧，日本人就开始逐渐咧就接受到牛肉呢一样嘢啦。咁啊慢慢咧演变成为寿喜烧咧，多数就放牛肉片落去。 以前啲日本人咧，咁啊其实佢哋未咁多食牛啊，因为佢哋觉得牛咧耕种咧都辛苦， 系啊， 咁所以咧你哇！你下下咁样食牛，都系留翻俾啲大户人家食啦。咁样我哋嗰只牛都系我哋耕田啊，咁样。 系， 去到而家都系噶。 即係佢哋覺得食牛係嚇、嗯啊、食牛好啊，即係會有一種興奮的 感覺，牛係一種高級嘅感覺， 係 同埋唔係成日食嘅， 係 不過呢個我話點解好懶呢，就是、其實即係好似咁迷你嘅打邊爐咁樣咯。即係話説咧，有一日咁，我突然之間諗煮飯煮咩餸，我就企咗喺個街市門口好耐。 點解咁辛苦、啊？ 我都未行入去。 你行去隔離快餐店買嘢咪算咯。 我又唔想啊， 佢唔得㗎，佢廚神。 唔係啊，嗱，一來咧，咁我又要想即係試下整啲嘢食咁樣，可以喺節目嗰度講。二來咧就係、是、當你成日喺屋企煮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喺出面食買外賣咧好貴同埋好鹹啊啲嘢，即係始終都好似自己整咧會啱翻自己口味啲。一係就覺得佢唔夠辣，一係咧就覺得佢太多味精。 咁你會同個社會脫節 嘅。咁又未至於，始終有啲飯局我都推唔到嘅，即係尤其是你入嗰啲啦。咁啊點會脫節咧？咁即係有得揀嘅時候咧，我都會想自己煮嘅。咁啊諗咗好耐都諗唔到，我終於明白點解細個嘅時候咧，屋企阿婆啊、阿媽啊會喺度諗。今晚你想食咩餸啊？ 跟住 系啊，跟住咧你答唔到佢啊，冇所谓啦，咩冇所谓啫、嗯？你想食咩啫？即系佢谂唔到啊， 因为真系佢唔想谂， 佢真系系啊，佢谂唔到。 而家呢个情况发生喺我同我仔身上，我多咗问佢你今晚想食咩啊？因为我唔想谂啊。 系啊， 你真系烦啊，即系又要话你烦啊，即系作为老豆。好啦，到你个仔话阿爸，我今晚想食串烧 啊。 吓、啊、食串烧好烦噶，仔谂过第二样啊！阿爸，我今日想食汉堡包，汉堡包冇益噶，谂过第二样。到佢有意见，你又话佢有意见；佢唔俾意见，你又话佢唔俾意见。讲到尾咧，咩叫意见呢，就是要佢讲中你心里边想要嘅答案。 啱听嘅， 啱听嘅都系嘅。但我好噶啦，例如佢话食串烧，我今晚避唔到佢咧，我点都隔几日点都揾到俾佢嘅，因为我自己都想食啊嘛。 迟到好过冇到，咁所以嗰日咧，最后我就拣咗啊，不如整个寿喜烧啦，唔使搞咁多嘢。 今晚都想食。 系啊，好食啊！其实咧好简单，就系你啲材料多数头先讲咗啦，都系豆腐啊，有啲菜啦。我自己就中意食皇帝苗嘅，但系就而家呢个时势咧，就唔系成日喺档档菜档都见到。咁我就。行开嗰间街市咧，系有一两档系成日都有嘅啫。咁我揾到啦，咁啊买咗啲皇帝苗啦，跟住就有啲菇啦，跟住我就冇用牛，因为我自己咧就好少食牛嘅。咁我就买咗猪肉片啦，咁啊其实都差唔多嘅，即系有少少肉咁样啦，营养均衡啲。一锅咁其实最紧要都系嗰寿喜烧汁啦。我自己都中意嗰啲甜甜地嘅味嘅，系啦。咁我就嗱最懒嘅方法，头先讲咗，你可以喺嗰啲超级市场买一支现成嘅寿 喜 烧 汁， 佢 搞咁多做咩？ 系啦，佢 就唔同嘅啲味真系唔同噶。 佢就会教你即系嗰个比例系几多。因为寿喜烧汁唔系净止即系整寿喜烧嘅，你可以譬如有时煮餸啊，或者炆嘢啊，咁你都中意佢浸甜味，你都可以落嘅。佢都会教你，譬如关东煮咁，你都可以落嘅。咁个比例系几多啦？多数我自己买嗰啲现成咧就一比一嘅，即系可能系500ml嗰个寿喜烧汁就500ml水咁样啦。咁你睇翻佢嗰樽嘢啦， 一比一啦。 系啦，如果再唔系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啦，你可以自己用酱油啦、味淋同埋糖咧去到做，系自己调出嚟嘅。 系味淋有一样好奇怪嘅嘢嚟嘅，唔知点解所有日本餐咧， 系啊都要味淋噶嘛， 你落少少味淋，真系唔同咗味嘅喎。 系啊， 咁咪即系味精。 嗱，佢只不过系啲精进咗嘅味道， 有咩分别啫？ 少少地 OK 嘅， 少少地 OK 嘅，调一调下啲味。 系最嗰个精结咧，就系最后嗰只生鸡蛋，你可以咧打咗落个锅嗰度，半熟咁样，哇！跟住等佢嚟捞饭又正，或者咧你直头系打喺另外一只碟嗰度，即系腌嗰啲肉，即系譬如你系牛肉嘅，咁啊熟咗噶啦，咁啊将佢咧腌一腌落个鸡蛋度，咁当然你个鸡蛋嘅质素要好啦， 系咪 先？因为你生食。 跟住又要問翻所有嘅醫生都係話唔好咁樣食生雞蛋， 菌啊、 所有醫生係咁講噶。 但係你唔落嗰隻蛋就冇咗成個嘅精髓咯。 係啊，咁啊半生熟咯，一人養一部咯。 我的享樂時代。 你哋中唔中意按摩嘅？ 中意 按摩啊， 骨 精嚟噶嘛？哎呀，所谓嘅骨精，即系你去出边按摩店， 系啊， 揾一个人一个按摩师帮你按摩啦， 系啊， 好啊。咁但系即系日理万机，又或者你未必去揾到间间都可以啱你心水，亦都未必个个想出去噶嘛。咁所以咧，好多人就会喺屋企自己按啦。 我都系啊， 屋企自己按， 即系有部机噶嘛。 系啦，最老土嗰啲。早期按摩椅， 系 你哋有冇买过一张按摩椅或者试过按摩椅啊？ 試過就有嘅，我都好想用有一張。 其實我都有一張，不過咧成日都壞嘅，成日壞 咁嚴重。 我可以係虛耗品嚟嘅。總之咧，一年好似校咗個鬧鐘咁，年幾兩年咧，你一就揾攞去代理 鬧鐘啦咁樣啊。 一係咧你就成張咧就要賣咗佢二手賣出去，因為就嚟爛啦。跟住咧 你可以攞翻原本嗰張冇得 trade 嘅，即係佢有個新型號，你咪攞個舊嘅同佢 trade 翻。 成日都有呢啲 pack 新嗰個四萬幾蚊一張，你 trade 佢收翻你。2000元，真系多谢。 但系你可以攞翻2000元，仲唔使自己搬、啊？嗰张椅好重啊！ 但系咧，其实咧，按摩椅除咗佢嘅机械会坏之外咧，其实啲皮啊，佢、磨得多咧，自己就会甩皮噶啦。 系嘅， 好老土啊！咁多年都系咁样噶。 咁仲系听得最多嘅，又系一个啊，即系未做过数据嘅调查报告或者 梁荣忠嘅调查报告系啦。 好多人都有话，我屋企有张按摩椅嘅。啊！我坐咗一句之後咧，我好少再坐啦。 點解啊？ 就係因為始終覺得唔舒服， 即係都好過冇啊。咁如果既然你都係要坐 sofa， 咁我梗係坐按摩椅啦。 按摩椅都碌下碌下咁樣。係 咯 係 咯。 但係都係覺得好似好似唔係好舒服咁樣。 哦，咁要你俾我，我又真係會揀出去按喎。 出去按， 即係要行路啊、搭車啊咁樣，我都寧願出去俾人按好過喺屋企。 始終有個温度啊嘛，用手指嘛有個温度啊嘛。好啦，咁但係咧，就算你幾唔中意機器幫你按摩，坊間咧就會有好多機器按摩器嘅， 係 即係好多。咁啊，想講下咧，即係我最近或者呢段時間曾經。花金錢買過，又或者朋友同我分享過嘅一啲按摩嘢， 你都有買按摩嘢啊？原來 我買過一個，就係按手，淨係按手掌。 嚇！ 呢個我喺日本嘅時候買嘅，咁佢 你手掌好攰咩？我真係第一次 收錢收得太多， 跟住再問 手軟啊， 手軟啊，收錢收到手軟 手指攰啊！佢好似一個大型嘅大啲嘅漢堡包咁樣嘅，咁中間當然有個窿㗎啦，好簡單嘅啫。佢呢部機咧就將成隻手掌插咗入去，咁就啱啱一個好大嘅漢堡包夾住你嘅手掌，咁然之後裏邊咪就係等於一個按摩器咯，好温柔地撳下鬆下，撳下鬆下。佢兩個主要有兩種嘅形式嘅，一種咧就係一個碌。喺里边碌碌碌碌碌碌你嘅手嘅任何一个部分啦。第二个咧就 系 好似个气压咁样，谷胀晒里边所有嘅嗰啲布料嗰啲空间。 总之系逼实咗你只手。 咁啊逼实你只手咧，然之后又放松。佢嚟嚟去都系呢两个玩法嘅啫。咁当然咧，大力啲、细力啲啦，或者碌得快啲、碌得慢啲啦。碌完再压啦，压完再碌啦。佢嚟嚟去都系呢个套路嘅。 碌得你舒唔舒服？ 舒唔舒缓到你嘅手软啊？ 呢个最好系咩咧？你揿咗个掣之后，你就可以瞓啦。因为你唔使喐啦嘛， 舒服到瞓啊！因为通常按摩咧都未必瞓得着。 唔好搞笑僵尸。 但系呢个咧就一个一个盲点嘅，因为佢只系得一边，咁唔系你可以买两个咪得咯？好啦，你两个如果你插咗只手落去，咁你用边只手揿掣咧？即系如果用夹入咗只左手入去，你用右手揿着佢。咁如果你用右手，咪左手揿着佢咯。如果你两只手，唔通你用只脚趾揿着佢咩？ 用手踭咯。 你撳唔到噶嘛，手踭 撳唔到，撳唔到， 撳唔到啊！因為嗰嚿嘢都有啲重量， 唯一嘢咧，你擔住一支筷子 就篤落去咁嘅，咁啲人 我暫時諗唔到，諗到係咁嘅。 咁呢個咧就好難同一時間，咁啊唔係你揾個人幫你撳咪得咯？咁係嘅，你可以咁樣諗啦。咁但係我就冇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永遠都係 好唏噓，好唏噓，唔好講我哋冇， 咪冇乜嘢。 咪你攞翻嚟，我哋幫你撳。解決問題已經解決， 但我只係買咗一個啊嘛，即係我都係得單邊。我就唔捨得買兩個。 你幾時生日啊？ 就快。 我哋夾份送埋另一邊俾你啊。 好啊，咁另外一個 咧，可以咁成雙成對。 多謝你先啦、啊。咁樣，好啦，第二個咧我就冇買翻嚟嘅，同只按手一樣。淨係按腳板，即係將隻腳板懟入去。 其實你嗰四肢點樣用？用到個頂端咁攰啦。 如果用到個頂端，你咪買兩個按腳，兩個按手咯。咁咪懟曬入去，哦，咁樣按啦。好啦，咁呢個就係買咗個按手。 機械人咁啊 ，OK OK， 配啲裝備咁樣。 嗰最近有個朋友同我分享咗一個咧，就係而家我之前有冇講過嗰把按摩槍啊？ 我有， 我有，我都有喎。 有個按摩槍， 但按摩槍唔可以周圍打，唔好周圍打頸。嗰啲淋巴位唔好打， 系咩？ 系啊系啊，因为嗰啲好多即系微神经啊、微血管嗰啲好麻烦，即系你真系打翻啲即系 肌 肉位会好， 因为佢有好多种，有快慢啦，咁有大力细力啦，同埋有好多个头噶嘛。咁一个头咧就 系 金属面嘅，比较圆滑啲。 其实我都唔知道几个头点用，我用嚟用去都系圆波波。 你都有啊？ 我有。 第二个就圆波波啦，第三个咧就 系 好似一个尖啄咁样。 就咁啄你个穴位噶啦， 有个就好似阿 叉 咁样 啦，嗰、那个就好似系两条骨中间啊嘛，咁可以按嗰啲位啦。咁、哦、我朋友就话佢中意比较啊，我即系同佢讲翻，佢比较中意按颈啊，咁啊要同佢提翻，要佢小心啲。 我唔得啊，我有试过咧，摆喺颈嗰啲位咧，我觉得好震啊，即系太劲啦，嗰、那个震动真系要有啲肉嘅地方，譬如 先得啊， 系啊，臀部啊，即系你跑完步啊，大髀啊嗰啲咧，咁其实就舒服 嘅。腰就好似好劲嘅，我试过一次腰咧，就系、是、因为即系条腰都唔听使啦，咁、要打打佢啊，咁我几舒服。 咁呢啲按摩枪咧，我就觉得真系有少少难搞啦。因为我听我朋友讲，我朋友两公婆咁样，跟住咧佢就话：哎呀，个老婆买嚟谂住送俾个老公，咁咪好啦咁样。跟住咧佢话支枪好重噶，咁我话咁咪叫个老公自己揸住自己按咯。 系啊， 佢话但系自己按唔到自己背脊噶嘛，咁、于是乎咧个老婆咧就要帮佢攞翻住嗰支枪，又帮佢按摩个背脊。好啦，咁就出事啦。咁即系话个老婆就揾咗自己笨，佢谂住买支按摩枪翻嚟就唔使自己帮个老公按摩，点知原来买咗翻嚟要继续帮个老公按摩，仲要攞住一支咁重嘅枪嚟按摩。 总之买支轻啲噶啦。 总之唔买啊！佢话以前咧用手按咧反而仲冇咁辛苦啊，而家咧仲要攞住因为嗰支嘢原来真系几重啊。 咁佢老公有冇话人手按好啲定用支枪按？ 咁我又冇啊，即系 个老公就会话：，其实唔使搞咁多噶，老婆。我出去按啦 ，OK 噶啦，咁样。 喂，死佬啊！你出去按，又翻翻嚟。 我其实就系达到呢个目的，就唔想佢出去按啫。 跟住仲有一个，即系好快讲埋呢一个咧，就系、是最近咧有个朋友送咗俾我，就好简单嘅，按净系按颈，咁个好简单，好似一个夹咁样，咁个夹两边咧就有一个波波。咁、你将佢咧就挂喺自己条颈上边，咁、但系咧佢 $12店嗰个我都有， 唔系咧我呢 佢嗰啲劲啲嘅电子嘢嚟嘅， 系啊 电子嘢嚟。 你唔喐嘅时候咧，个波波系唔会震动嘅，但系当你好似玩嗰啲哑铃咁样夹一夹佢嘅时候，有啲压力压咗落条颈度咧，个波波就会帮你按条颈， 舒唔舒服？舒唔舒服 ？OK 呢个 OK， 同埋唔使用好大力噶嘛， 系啊， 呢个轻轻骑，我就会几推介呢。 我都有一个电子嘅，直头咧又系箍住喺个颈后尾枕个位咧。咁佢咧都系即系出名嗰啲牌子嘅，佢有两条皮带咧就掹出嚟俾你只手揸住咯。 系， 咁你挞着咗嗰部机之后，佢就震，但系个情况就系你嗰两只手 永远 都放唔低，即系我用按摩条颈嘅时候，我两只手系唔可以飞出嚟。 所以我用嗰个之后咧，就发觉，又系揾咗自己笨。原来我条颈松咗嘅时候，我只手就越嚟越攰咯。跟住我要用手个按摩啦，同样 全套服务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有三五成群。 点啊？ 乜嘢点啊？ 都话听咗10点新闻报道先咯。 系、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咦，白元浩呢？ 他已经去了准备听日的节目啦。 嘿嘿，听朝见。